早晨，早晨，早上嘅6:09，各位听众咧，扭开心机，又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吓，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嘅。今日系2024年嘅11月19日星期二，农历咧就10月19嘅。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同各位听众见面，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有冇听过一句句子，就话到一个小故事啦。一艘船咧，佢嘅引擎咧就坏咗，冇人咧就可以将佢修理。于是乎呢一架船，大型巨型游轮嘅船咧嘅船主就揾咗请咗一位有几十年、30几40年经验嘅工程师。咁啊，工程师就非常之仔细去到睇一睇，到底个引擎发生咗啲乜嘢事咧？一路睇嘅时候，哦，睇完啦。于是乎，佢就打开咗个工具包，攞咗个锤仔出嚟，砰砰砰，喺唔同嘅部件上面敲咗几下。好啦，敲完几下之后，哇！呢个引擎竟然间就系能够重新启动。一个星期之后咧，这个嘅工程师同呢个船主讲，架船咧嘅修理就已经完成噶啦。你见成个星期佢都冇事冇干，搞掂。於是乎咧，寄翻張單俾佢啦。呢一張單咧，竟然間咧係要接近咧就係$50,000嘅。哇，咁貴啊！咁啊，船主就係都聽講過，就係佢哼咗幾下，攞個錘仔哼啊，唔係自己哼幾下。好啦，就問點解會收得咁貴嘅咧？咁樣咁於是乎咧就非常之簡單。呢一位工程師咧就講咗幾句，呢哼幾下咧，其實無論係哼邊一度。用几大嘅力度去到哼呢几下，其实呢几下系非常之值钱嘅，因为佢系用咗几十年嘅经验去到先至做得到呢一件嘅事情。所以有阵时好多时候，老板佢哋就会觉得嗱，请一啲人翻嚟，佢纵然系有经验嘅，都冇理由值咁多钱噶。其实好多人都做得到。其实我哋要更加珍惜，因为专业嘅知识同埋呢一个嘅价值咧，系非常之值钱嘅。多年嚟嘅努力同埋付出嘅成果，点会能够喺哼几下之后真系搞得掂啊？系因为入边蕴藏咗好大嘅修养同埋好大嘅努力，背后先至系最值钱嘅一样嘢。所以我哋要知道呢一班专业嘅人士，其实大家都系由好耐以前秉承住自己嘅初心，到今日仍然喺自己嘅工作岗位上面好好地干。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时，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已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遇着患痛若患顾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在。 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因天而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 这首歌曲来自古巨基，错心。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六点十六分啦，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徘徊二十一度左右，日间雨势渐转频密，以及有狂风，狂风就吓，咁啊天气就显著转凉噶啦，咁啊最低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十九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指望啊，明日间中有雨，天气仍然都系较凉。星期四风势缓和，咁啊，本周后期天色就较为明朗啦。啊，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啊，咁快都冬天啦、啊，都可以冻一冻啊。好啦，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一号戒备信号啊，继续都系生效噶。大家咧都应该有留意到啦，咁啊。寻日就系咁听新闻咧，就话有嗰啲天文大潮啊，嗰啲咁样嘅，冇错，受到强烈热带风暴蔓延影响啦。咁天文台一度咧就发出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大家都知啦。今日咧就十九号啦吓，咁啊正值咧十八、十九号就系天文大潮。咁啊喺蔓延同埋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底下，嗱香港个别嘅沿岸低洼地区啦，咁啊其实亦都咧有出现水浸嘅情况噶。咁啊，虽然渠务署咧都已经咧就一早咧就设定咗咧就系水板啊，嗰啲挡水板，咁但系仍然发现咧就有水位啊逐步上升嘅，咁啊都有啲叫做接近啊海图基准面上三米啊，淹没咗咧就系道路，咁啊有居民咧就走近呢一个挡水板嗰度检查，可以见到咧就系水深都已经咧去到膝头哥啦，咁啊有消防员啦、民安队咧就到场协助，咁啊居民亦都互相帮忙噶。咁甚至乎咧就见到有人啊孭住咧就长者涉水而行添。咁另外咧喺沙田嘅城门河、大埔、大澳同埋将军澳等多处嘅地方咧，亦都出现有水浸嘅情况。好啦，我唔知道咧各位听众你而家身处于边一区啦吓，咁啊但系唔知道你会唔会留意得到咧的而且确呢个天文大潮嘅情况。嗱，以往咧经常出现水浸嘅，譬如沙田城门河，咁啊亦都咧就受到天文大潮影响啦。咁啊亦都就系喺晚上啊十。点钟之前就已经泛滥啦，咁河边嘅单车径咧亦都淹没咗噶。咁啊头先提及过啦，咁沙田啊、大埔咧都有类似嘅情况啊，将军澳亦都有，咁大埔亦都有行人隧道咧就水浸噶噃。 咁啊，亦都喺遠處咧話到有人聽到嗰啲叫水浸警報系統發出嚟哔哔聲警報，咁啊亦都話到見到有人踩單車衝過呢個隧道，水深咧都已經去到半個車轆啦。咁啊早上嘅時候咧，希望啲水都已經退曬啦嚇。咁如果有影響嘅，希望咧可以盡快恢復翻原本嘅樣貌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咁所以我哋六点二十三分揾嚟呢一首嘅作品，佢哋系粤女新梦不破不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大家咧都会着波鞋嘅，有阵时白色波鞋咧更加系吸引大家添。咁但系有冇谂过白色波鞋虽然系好靓，咁啊但系喺清洁上面亦都会遇到好多嘅挑战呢？冇错冇错，白色波鞋咧，如果要清洁嘅话咧，就真系要花少少技巧啦。 嗱，如果咧就啲朋友见过佢用热水，当然错啦，因为佢连埋啲胶都用埋，结果咧就只波鞋就甩皮甩骨。其实几样嘅材料都已经可以令到咧白色波鞋就变得好靓啦。首先咧就要有酒精碱啦，咁啊亦都有啲洗碗布啦，其实相当之简单嘅啫。咁啊先将呢一个嘅白色波鞋咧就 ready 咗佢先，即系要准备一只污糟嘅白色波鞋。跟住咧，你又將酒精，頭先話嘅酒精簡啦，即係將酒精噴喺呢個番簡上邊，噴噴噴噴噴噴到咧番簡表面都已經濕曬啦。跟住你咧就可以攞嗰啲洗碗嘅海綿啦，咁喺呢個番簡上面起勢咁樣捽，咁啊將佢面頭嗰一陣嘅番簡咧，咁啊會捽咗落嚟噶咯。然後咧你就用呢個簡啊，喺黐喺呢個海綿上面嘅簡咧，跟住就可以繼續咧就擦呢一個嘅波鞋噶啦。由於洗碗布咧就好強嘅摩擦力噶，酒精同埋番簡咧亦都有去污嘅作用，咁你就可以發現啦。啊，呢一個方法就可以令到咧白色波鞋佢哋嗰個膠嘅位置咧就變翻純白色，非常之靚嘅。咁如果你話係嗰啲網面係點算咧？網面嘅話咧，你就可以擠少少嘅牙膏，咁啊然後咧記住係用温水啊，攞個刷。即系话攞个盆装住啲温水，然后咧就攞个铲咧就湿咗啲温水先，温暖嘅水，然后咧就直接咧喺呢一个嘅网面上面咧擦擦擦擦擦。咁啊，由于呢一个嘅牙膏同埋呢一个摩擦嘅力量，亦都可以好快脆就将啲污渍咧亦都洗翻干净，咁呢对波鞋咧就会变翻白雪雪嘅啦。 廿年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廿年后，靠一对手得过奖捧过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丢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处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处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 再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的竞赛不相借，明天再树立抗衡断台， 九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一首嘅作品，佢哋 DJ 明日明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发表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的讲话。习近平说，这次峰会将构建公平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将消除饥饿贫困作为首要议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建设这样的世界要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造强发展机构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比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实现现代化。习近平又说，中国已经实现八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个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巴西总统卢拉在里约热内卢宣布，二十国集团正式启动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卢拉是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开幕仪式期间宣布启动这个机制，他致辞时说，抗击饥饿与贫困是当今世界重要议题，联盟的成立是建设更繁荣社会和和平世界的必要条件，符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助各国就饥饿和贫困等议题共商建议、制定政策和筹集资金。根据世界粮食计划处等国际组织数据，2023年全球仍然有大约7亿3千多万人面对饥饿。回来本港，两间电力公司今日下午将会公布明年电费调整幅度，消息透露中电和港灯将会按年加正电价大约 1%。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今日会举行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讨论同两间电力公司进行的周年电费检讨。根据两电去年公布的五年发展计划，中电预测2025年的基本电费加到 100.3 仙，燃料费 43.7 仙，平均正电价每度电144仙，较今年年初增加大约 0.8%。至于港灯，去年预测2025年的基本电费加到 124.2 仙，燃料费 42.5 仙，平均正电价每度电 166.7 仙，较今年年初增加大约 0.7%。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强烈热带风暴曼仪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日间雨势渐转频密同埋有狂风，天气显著较凉，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雨，天色仍然较凉。星期四风势缓和，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我想成为一个出色嘅 DJ。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做 DJ 要有口才、急才、天才，到底他们有没有呢？ 我是 DJ， 全部入围的学员除了会上堂学习广播理论，现在将会接受一个最直接的全方位大考验。我是 DJ On Air，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密切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4。 Donald 点解唔打爸爸介绍嘅工，而去参加展翅清洁计划呢？ 讲紧系十八岁出嚟之后，跟翻我阿爸之前可能啲介绍去做翻啲家居嘅水电装修，咁嗰阵时就觉得我仲后生，咁点解我又唔去尝试下读书行翻专业嗰范呢？ 今个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成群一同见证陈俊辉展翅之路。 第一线，船仔， 早晨。6:36的早上，11月19号船仔亦都回到嚟晨光的直播室。外面的气温是21度、啊、天气不错、啊、感觉这个温度来讲。湿度亦都是 78% 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二低水平的。但是呢，大家要留意住了，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现正生效的。这个时候呢，又要找来6:00已经跟大家一起聊天的小白了。早晨啊，小白。 早安。 早安啊。问一下你，我知道你应该平时都喜欢打下机的，但是你平时打机都好，玩好什么游戏的呢？ 玩开啲乜嘢啊？ 即系你嗰啲类型啊，系乜嘢游戏咧？ 运动咯，足球咯。 哦， 即系而家玩电话嗰啲都会系足球啦。跟住以前就算玩有即系博电视嗰啲咧，家用式嘅游戏咧，其实都会玩足球。以前我有一班 friend 噶，真系会上人哋屋企咧。嗰阵时就仲未结婚。咁啊，上人哋屋企 結咗婚應該玩唔到。 係啊，上人哋屋企咁，跟住就每人會攞住其中自己心儀嗰隊波咧，咁啊，大家會做個聯賽出嚟。 係咩？ 單係我哋自己整噶，單循環嘅，跟住睇下邊一個贏咗，跟住贏咗嗰個咧就輸咗嗰啲咧就一齊就請佢食餐飯咁樣嘅。 哦，幾好玩喎、 啊！其實都係食茶餐廳嘅啫，咁但係個氣氛就好好。 其實餐飯唔係命 重要，係啊，玩到好癲㗎！成班男仔跟住佢哋直頭入波嘅時候咧，因為佢大家著波衫啊嘛，入波嘅時候會除衫拎住件衫去食啊，跟住坐翻低 sofa 又著翻件衫咁樣噶。 其實呢啲足球 game 咧，我好似聽啲朋友講話係會跟翻而家聯賽究竟邊一個係贏嘅，咁嗰個球員就會高啲分噶嘛。 哦，係啊，即係佢會俾咗 copyright 嘅。然后佢会按翻嗰个人咧，去到做翻类似嘅人出嚟。不过而家新嗰啲咧，因为都即系都多年啦，冇再特别 follow 咧。但我有听过啲游戏机嘅老板讲咧，佢哋话而家嗰啲因为啲 copyright 问题，嗰个人未必系真系嗰个人嚟嘅。 但你玩嘅時候，你會知道係嗰個人，係嗰個人咁樣咯。 係啊，係啊，係啊，可能改咗少少名咁樣。 即係譬如斯朗、麥巴比咁樣，入邊可能唔係叫呢啲名嘅。系啦，因为个版权问题，咁但系你见到呢个摆到明就系 C 朗咁，你会知道咯。 可能佢叫 Zero 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可能叫 Zero。 即系我都有，我其实我都系玩啲叫唔叫益智咧？嗱，阿欧好好嘅，不过改咗呢个名嘅，叫 Q Time Game。即系我嚟用咗啲时间佢嘅，我嗰啲咧就系类似即系啲糖啊喺度转转下、 哦， 或者有一点一点我要连晒所有嘅线啊咁样，我中意玩到俾咗钱去买咗呢个 game 嘅、 嗯， 因为我好憎睇广告，佢阻住我每过一关就要睇广告咁样。 系啊，广告系啊， 呢个就系我玩啦、啊。另外咧都有玩过一啲咧系嗰啲叫乜嘢咧？竞技类型啊，真系会连线上网同人打机咧、 哦。 我哋去攻塔嗰款啊。 我玩呢一啲，即系譬如足球嗰啲，其实全部都可以连线嘅。不过就睇你自己想唔想连线，因为呢个世界就好大。当你一连线上网嘅时候，啲、 啊、 人真系好劲。 系啊。 咁、 啊、 我就唔想下俾人清盘，跟住就算啦，自己我求开心咪算咯咁样。 所以打机系要有朋友嘅，真系、啊。我嗰阵时又系打呢啲咁样嘅攻塔式嘅嘢啦。咁、 啊、 我咧第一时间就系打晒电话俾我啲朋友嘅、啊，因为嗰阵时真系啱啱玩，我连呢只 character 有啲咩技能咧，我都唔系好搞得清。佢、哋真系记到晒每一个 character 话啦，佢咧主要嘅位置系乜嘢啦，主要嘅技能系乜嘢啦。 攻塔系咩嚟噶？ 攻塔即系你当你要做一队嘢啦，咁你就会扮演一个角色啦，咁你就系攻咗对面嗰座塔。如果嗰座塔冧咗，你就赢啦。 哦，即系好似一个小队咁样。 系啦，类似攻救公主，咁、哦、啊救公主都好啦，你都要入边咧，原来有好多个魔城入边有好多个城堡、啊。 因为以前咧都有去，又系嗰班朋友啦，玩过其中一只 game 咧，都系类似咁，大家要组嗰啲攻击小队，即系譬如 SDU 嘅飞虎队咁样啦。咁、 哦、 跟住就我哋一路玩嘅时候拎住个手掣玩啦，咁我哋要戴 headset。咁佢嗰陣時咧就試過 link 上網啦，咁而家可能都好多人有呢啲玩法嘅，跟住咧就可能同一隊入邊咧，咁我哋喺嗰間房入邊就有兩位派兩個人出嚟迎戰啦，跟住咧另外我哋亦都 link 咗喺世界各地，可能有啲係講西班牙文， 哦、 有啲可能係講普通話，有啲可能會係講韓文，有啲可能會講日文咁樣。咁我哋嗰度因為我哋啲朋友就識嘅語言都比較多，真係有人識西班牙文， 我真係講， 真係有人識韓文。系啦，咁亦都英語就共通語言啦，咁亦都有普通話嘅人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會問清楚大家講咩文嘅，係啦，然後用啲咩文去落 command 嘅，係啦，跟住就都幾得意嗰啲 game， 我就少玩嘅，但係因為要做好 setting 嘅嘢，咁我就去朋友屋企先至會玩呢啲 game。 真係好驚嘅，我成日都好驚俾人話我喺度累咗個隊友㗎。 係啊 ，teamwork 好緊要咯。 系啊，呢啲都系 teamwork 嚟噶。你一路喺度拎住个 headset 就一路听住 command 喺度话，我叫 move 啊 ，move move move move move。 系啊系啊系，哎边度冇人啊？去嗰个位，去嗰个位。 急发急发急发咁 啊！我好惊啊呢啲， 都几搞笑。 我本身一开始我系唔敢玩呢啲嘅，因为我觉得太大压力啦。我连玩个 game 都要咁大压力做乜嘢咧？咁但系咧，原来而家即系玩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几好玩嘅，因为其实同埋系关成个逻辑事噶、你真系要谂好晒边一个人边个位啦、然后边个人 cover 边一个人啦、你先可以去。攻对方嗰座塔啦，如果你见到对方有一阵攻紧你过嚟咧，你又要同佢讲话走啊走啊，呢度嗰度有好多人啊，我请求支援啊咁样，即系你又要讲嘅。 系啊，好 Q time 啊嗰啲其实。 其实嗰啲系同埋你玩一铺闲闲地都要玩差唔多十分钟嘅，最快我讲紧。 咁、快啊！我嗰啲玩一铺都真系要半个钟啊。 哦，咁你都嗰只系慢啲。 啊、 我哋嗰个真系，如果系啲 level 太低嘅对手咧，就真系可以十分钟就玩完，都系咁揿揿揿，已经完咗咯咁样。咁、但系好好玩嘅，同埋又会跟翻咧。如果你啲队友好劲咧，我上次玩就系咁啦，因为我自己好渣噶嘛。我嘅队友好劲咧，我嘅对手咧，佢就会随机都会派翻啲劲嘅对手嘅。哇！嗰一场我死咗卅几次。 不过有得 continue 嘅， 啊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 可以复活嘅，无限复活嘅咁样。嗱，不过咧，点解讲开呢一个打机咧？咁啊，最近又系出咗一份研究啊，咁就系咧，佢哋研究啲乜嘢咧？究竟游戏会唔会点样影响到我哋人类嘅大脑咧？最紧要咧就系睇关于对于我哋认知障碍症，会唔会有影响？咁就揾咗2000个人全球报名嘅，超过2000个人咧去报名参加啦，就系、是、一个特别研发嘅网上游戏，咁就讲翻咧自己。 己一啲嘅生活習慣嘅資料，咁就俾佢咧做一個 reference。咁慢慢咧就做一啲數據出嚟咧，又發現到啦，原來咧我哋同一啲唔玩電子遊戲嘅人相比咧，其實我哋喺邏輯啦、記憶力、注意力、推理能力，甚至系一啲嘅认知功能嘅测试入边咧，其实系比较好嘅。 哦，系咩？ 系啊，你唔好谂住差啲啊，我哋系好啲噶。 系啊， 所以成日啲话啊，唔好打机啦，啊打机确实喺某程度上系唔好。咁、哦、但系同一时间咧，原来系帮到我哋一啲注意力，因为其实你真要好 focus， 你打譬如打半个钟，你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啦。你逻辑又要谂清楚，究竟我要去走去边一个位啦。即系一啲思考嘅模式嚟嘅。咁同一时间咧，如果你每个星期玩电子游戏超过五个钟嘅人嚟讲咧，认知功能嘅表现系比同龄嘅人士咧年轻几多年咧？哇，犀利呢个！唔止啊，13.7， 系咩？咁几好喎、 啊，后生你咁多， 系咯？ 呢、這个真系估唔到、啊，原来我哋平时 你系咪有呢个研究报告？你 send 俾我 啊？可以啊， 屋企贴出嚟先， 贴喺你部机嗰度啊嘛， 贴喺屋企嗰个大门口 咯。咁你个仔咪继续玩咯， 系咯，玩多啲啦， 系咯。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如果每周玩呢个电子游戏少过五个钟嘅人咧，咁就系只系年轻咗5.2年嘅啫。咁即系你如果玩得唔够多，都系冇用的。 有时咧，我同我仔仔玩 game 嘅时候咧，我都心入边都谂咗一句：点解解难能力咁低嘅咧？咁 样、哦、可能玩得唔够多电子游戏啊， 打多啲机啊。 但系你要玩翻一啲真系解难嘅电子游戏。不过通常电子游戏都系解难嘅，除非系嗰啲咩换衫仔嗰啲游戏咧，嗰、 哦、 啲就真系无聊咗少少啦。 习惯穿黑衣城里漫步，离困独伴觅我路，原来浪漫被夸张，孤单也过得好，但命运来到绝路，顽皮地又待我好，突然幸福，悲观的我不知所措，谁若要与我牵手偕老，害怕得转身我走途，唯独碰见你伤口得到填补，时候也刚刚好，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17岁了，如一口枯井的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赠我天晓，的创伤能够让座，尽任让独自吹到排汗在即，竟等到你深深一抱，前夜已决志孤身逐路，旧戒指早锁进地牢，有幸你带我走出封闭城堡，沿路有分已错，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17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心焦，难得你说我最重要，眉头被解放了，神经多紧张的我，话过不 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都可以恋爱。林峰，我又恋爱了。听听晨光 KOL， 看看茶道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来到星期二的朝头早都是有晨光的 KOL 环节，在我们电话旁边的就是有茶艺师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昨天我们在朝头早的时候都有讲过，就是茶其实不应该放保温杯的，因为茶叶里面是有单宁酸。那其实是不是所有的茶叶都会有单宁酸？那保温杯又可不可以放茶的呢？其实 其实呢，单宁呢本身它是茶叶自然都会有的一个多酚类物质来的。只不过呢它呢挤耐咗之后呢是会单宁酸啦，是会越来越多的。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呢唔好飲隔夜茶。係啦，咁同埋如果擠保温壺其實都要睇下你擠嗰個時間有幾長啦。咁其實基本上如果你話哎我擠一陣好快就飲啦，其實就唔使太擔心嘅。 哦，所以其实呢都 OK 嘅，唔係慢慢嘆嘅都得嘅，係咪呀？ 係啦，不过呢嗱我自己啦就惯咗呢真係即刻冲即刻飲呢就最好啦。 明白晒。好啊，咁讲完呢一个嘅茶叶嘅单宁酸啦，我又想问一下喎 ,Catherine, 其实今年秋天都打咗好多次风啦，其实呢咁样係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啲茶嘅呢？ 梗係会啦，其实讲真呢而家全球各地呢极端天气都非常之越来越多。即係香港未試過連續咧，秋天咧打咁多次風嘅香港。咁譬如我哋講下全球嚟講啦，香港其實算好彩嘅，即係打下風咁樣爆風球，大家都唔係受得嚴重啦。咁但係譬如講緊阿拉伯地區咧，諗阿拉伯地區係沙漠，即係好熱噶嘛，佢都會落冰雹啦。啲人會覺得哇，第一次落冰雹想打卡，但係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啲地球俾緊我哋嘅一啲 warning sign 啦。 大家值得正視啊。 係啊，咁再嚴重啲啦，講西班牙講緊係呢幾十年嚟最嚴重嘅洪災啦。咁亦都係真係好彩香港即係感恩啦，即係都係打風啫，大家。 係，咁其實呢啲氣候變化對於茶樹有冇影響嘅咧？ 茶樹咧最重要嘅三個滋味嘅來源啦，包括啦係我哋個天啦、地啦同埋人啊嘛，之前有講過。係啦，咁天咧講緊我哋嗰個温度啊、降雨量啊，都係影響咧茶樹增長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嚟嘅。咁講緊咧譬如我哋以國內為例啦，近年咧夏天咧都可能聽過咧係好熱啊，係咪啊？ 超級熱啊！ 係啊，超級熱啊！我暑假咧去咗上海啦，我想講熱過泰國啦，重慶嗰啲咧係講緊去到45度啦。咁譬如江西地帶啦，講緊係試過八月到十月期間咧，係有70日係完全冇落過雨嘅。 咁啲茶樹點算啊？ 係啊，你諗下，即係茶樹最適合嘅生長温度講緊係18至25度左右啦，即係好 room temp 好舒服嘅温度啦。咁但係一過咗30度咧，其實佢一啲新嘅樹葉咧。生長就會開始減慢啦， 係咧都乾啦，係咪啊？曬到 係啦，開始熱啦。咁佢其實講温度先啦，水都降雨量其實都係會影響佢。但係講超過35度，佢開始咧枯萎啦。超過45度咧，基本上咧就温度熱啲啦。咁其實佢嗰個病蟲害都會增加嘅。 哦，因為滋生啲昆蟲啊，係咪啊？ 係啦，冇錯啦。咁氣温上升啦，咁其實蟲嗰個繁殖嘅速度更加快啦。咁你諗下，如果佢真係即係用有機嘅種植方法啊，或者係無公害種植方法啦，咁唔落農藥，其實啲茶樹就亦都會受到好多嘅檢查。 產咯。 咁其實呢啲咁罕見嘅高温，會唔會影響到茶葉嘅味道咧？ 會㗎，同埋講真，唔係開始越嚟越唔罕見添㗎啦。其實呢一啲嘅情況，而家基本上咧，茶樹啦，甚至乎我哋陣間講紅酒啦，佢哋適宜生長咧，原本適合生長種嘅一啲品種嘅一啲區域咧，其實都喺度變緊。其實講真，成個產區嚟講咧，都係慢慢向緊北部啦，向緊西啦，去慢慢喐啊，因為嗰個天氣咧，根據呢一個嘅環境咧去轉變啊。 系喎，你啱啱又讲起红酒咧，系红酒都系提子嚟噶嘛，提子都要种植出嚟噶嘛，种植提子都有一定嘅温度啊，同埋嗰啲水分噶嘛，都会影响红酒嘅生产，同茶一样。 可能谂住整提子啊，我温度暖啲，提子做啲熟啲咪甜啲咯，系咪啊？咁但係其實你會令到佢會多咗糖分啦，咁可能我哋食提子會覺得甜咗啦，但係對於酒嚟講，佢嘅酒精濃度會係高咗啦。咁其實早咗熟嘅葡提子呢，亦都會影響到酒嗰個顏色啦，同埋佢嗰個酸度嘅。 咁如果而家譬如生產出嚟嘅茶葉呢，我哋沖出嚟嘅茶葉會有啲咩變化呢？ 其實呢，我哋而家譬如講緊溫度高咗啦，太陽多咗啦，呢一啲情況下啦，咁茶葉呢本身嘅咖啡因亦都會增加啦，一啲茶多酚都會增加啦，咁呢啲之前有提過呢，都係屬於一啲比較苦澀嘅因素嘅。除咗温度啦，仲有我哋会落雨噶嘛？落雨咧又系个茶树又好烦噶，太多水又唔得，即系每个月多个30毫米咧又唔得。茶树咧，对于嗰个雨水咧，亦都系比较有要求噶。虽然佢系长年都会生长嘅，但系咧佢太少，譬如讲紧每个月少于50毫米咧嘅水，但系你又冇人工灌溉佢，咁佢咧茶嘅产量咧就会大幅下降。但系太多又唔得噶，太多咧佢又系会生长不利。但系而家系讲紧咧，试过台湾有啲茶农咧，佢明明个茶山喺个水塘隔篱，但系佢个天就系唔落雨，咁佢亦都有冇灌溉系统嘅时候咧，系讲紧过去20年咧都未试过个产量咧系受到咁严重嘅影响咯。 其实少量产咗咧，我哋买茶叶咧都贵咗啊，会唔会啊？ 咁绝对会啦。咁讲紧唔系净系中国，讲紧印度啊、斯里兰卡啊，全球产量咧预计啦，其实喺2050年之前咧，佢会减少至少1/4嘅。咁你唔系净系茶树，即系如果我再讲，即系大家再去讲嘅话，其实所有任何农作物都系会有机会受到呢个全球气候变暖系有关系。即系可能大家会谂啊，其实我冇茶饮冇酒饮都唔紧要啦，即系可能我自己冇。 唔系噶， 系啊，都好紧要，我都好紧要噶，系咪？系啊，讲紧即系再宏观啲嚟讲紧系成个全球嘅食物链啦，即系农作物会减产，咁你减产咗，你一定会贵咗。 扯开少少啊，越嚟越高温，其实我哋屋企咧放茶咧都要小心啲，咁高温有阵时我哋出咗街，可能屋企入边冇开窗，可能嗰个焗度嘅温度咧，可能都有30度或者20度尾，其实又会唔会影响我哋放喺屋企嘅茶叶咧？ 有噶，我最近咧前排开咗个红茶嚟饮，已经都挤咗好多年嘅呢个红茶，挤咗都一段时间啦。我唔知系咪可能热过嚟啊？佢都好似个味咧系真系走咗， 差咗，扁扁地啊！ 系啊，扁扁地啊！咁所以大家自己储存茶叶啦，咁记得挤翻喺一啲比较系 阴凉嘅位置，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记得啦，绿茶啦。清香的铁观音啦，这些最好挤雪柜添啦。 明白。咁有冇话咧？啲茶农有冇啲咩嘅防护方法去保护啲茶树啊、茶叶咁样咧？ 咁都会有嘅。咁包括啦，其实佢哋会去选育一啲品种啦。咁譬如而家咧，佢哋之前有讲个茶研究所咧，佢会有做咗唔同品种噶嘛。咁有啲品种娇生惯养啲嘅，咁你喺呢啲嘅全球气温底下咧，热啲又唔得，冻啲又唔得。但系而家有啲品种佢比较系抗低温啊，耐旱啊嘅品种会比较系适合而家呢一个嘅天气啦。咁同埋我哋亦都会去规划唔同嘅地区，譬如睇根据嗰个地形气候啊，甚至乎去加强佢一啲嘅基础设施，譬如灌溉嘅功能啊。咁当然佢可以天然去落雨啊，咁呢啲梗系更加好啦。咁譬如以台湾为例咧，台湾喺茶园嘅管理啦、制作上啦，其实都系走得比较前嘅。即系讲紧佢都好早就已经知道啊，其实100几年嚟都升咗1.6度啊，而家有啲系去到差唔多去接近25度。头先讲啦，最好个临界点已经25度噶啦嘛，茶树生长。 上。咁所以而家咧，佢哋亦都會開始去揀分鐘啦，咁同埋用科技啦、氣象站啊、搜羅各地區茶區嘅數據啦，一啲咧講緊係八十幾歲嘅茶農咧，都走去上堂添啊，即係佢走去學咧，用佢哋個電話、用個 app 點樣去解讀啲數據啊，點樣可以去預測嗰啲茶樹嘅生長嘅環境啊，咁亦都會用到一啲智慧生產啦，即係譬如我哋用一啲系統可以減低嗰個水量。但是又可以做到很精准的灌溉啦，同埋施肥的效果咯。 嗯，明白。咁所以咧，全球变暖咧，真系同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息息相关。如果想之后继续有靓茶饮，唔使买贵茶咧，我哋都要一起好好保护我哋嘅地球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听音乐，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记得留在二台和我们一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和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 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七点零八分啊！各位听众咧就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权浩小白，咁啊亦都有一啲嘅石基练习通告，我哋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石基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提及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啊，梗系又嚟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同小白喺度， 船仔又喺度， 弟弟又喺度， 系啦！交通组咧今日就派出我哋嘅交通皇后弟弟喺度。 早晨啊，两位， 做咩？弟弟 算啦， 做 皇后点啊？ 弟弟诶，交通公主， 我唔系公主，唔系公主，系啊， 公主 船仔， 佢奴婢嚟嘅啫。 我咁你点啊，小白皇帝？ 我唔系，我都系随从嚟嘅啫。 咁大家都系谦虚嘅称呼啫，嗬。 系，都系一句啫，都系一句啫，系嗌翻皇后啦，咁样就 好啊。咁啊，讲翻交通先啊，咁啊都系行上嘅车龙喺新界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兆康港铁站嗰个位啦，就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荃湾洋屋道咧，咁啊，琴日咧有道路维修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已经系封路重开啦，就系洋屋。到去翻大窝口方向，近住和笛街，咁而家封路咧就已经系重开啦。咁另外黄大仙嘅竹园道咧都有道路工程啦。竹园道去翻圣母医院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同埋翠竹花园对出部分慢线封闭噶，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补充翻路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嘅就系咁啦。 嗯，荃屋啊，荃湾洋屋道街市嗰度 和笛街系呢个成日讲噶。嗯， 哦，好好好， 系咪好好听啊？ 我谂嘅佢典故到底系啲咩咧？ 哇，其实每一条街都有典故， 系啊系 啊，每一条街都有噶。 如果要深究咧，相信都系呢个节目起码做几个钟头。 晨光第一线啦，但我哋有一个环节专嚟都系讲下啲街道嘅典故，系啊系 啊， 有时我都有听， 都揾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有关于街道上面嘅叫历史背后嘅一啲嘅故事。 系啦，和笛街， 尤其是港岛区好多嘅，好得意，嗰啲街名又好有趣。 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嘅，譬如大屿山又有啦，系有好多唔同地方，跟住有啲山嘅名啊，或者一啲以前嗰啲村嗰啲名咧，都几得意。 系啊，大家好得意嘅啫，打开个地图咧，你就会睇到好多咧，我哋呢啲啊历史上嘅嘢咧，系攞本旧嘅地图书一揭咧，哇，原来好多街名好得意嘅，但系而家我相信咧，真系冇乜人揸住个地图啦，揸住个手机啦， 系 啦，咁系咯， 地图都冇 啦。诶，唔紧要啊，想睇地图我交通组啊，仲有好多本历史遗物， 系咩？ 系啊，你过嚟睇下。 喂，砖头哥，我嚟望一望。 系啊，好得意。 九几年嗰啲啊？ 唔止添啊！ 唔止啊！ 系啊，唔系最九零年啊，唔系九零，冇九零年，应该九五年嗰啲都有嘅。 哇！ 九五都好耐喎。 九以前嘅历史系，以前我记得咧。 喂，有冇将军澳啊？九五年，我想睇下将军澳嗰个地图系咩样。 一阵我过去望下先。 系咯、 啊。以前好密嘅，一年出一次，后屘后期咧、越嚟越冇人要啦。 以前油站 四年， 你唔知入门记得有，跟住你一年送一本俾你咁样噶嘛？油站都有噶。 嗱、啊，你油站送嗰啲咧，一定冇我哋买啲咁专业。 咁应该系噶，油站嗰啲。最重要是咩？就話俾你聽，佢間油站喺邊？ 冇錯， 我哋就唔係㗎，我哋所有街道名稱啊，點樣分區嘅稱呼啊，都非常之仔細嘅。係啊，所以都幾好睇。我有時中意揭嚟睇下嘅。 要問阿船仔，你識唔識揭呢啲地圖㗎？你中學有冇讀？ 乜有學嘅？ 有本 Atlas 咁，你記唔記得？ 即係特登教嘅。 有冇聽過 Atlas？ 冇啊！ 冇啦，年紀咁後生問呢啲乜嘢？ 咪有教過，但係真係唔識。其實而家我都係唔識睇嘅。就算我而家用 GPS 咧，咪成日啲人喺度笑嘅。即係你如果用 GPS， 你想揾路咧，佢咪有個箭嘴噶嘛？ 冇錯。 咁、個箭嘴咧，其實你就要我就會跟住個箭嘴喺度轉轉轉，轉到啱方向為止咧，我先會去行嘅。 個轉個唔係個轉個箭嘴成日都會。转下转下， 系啦，就根 据 我，系啦，就根据我究竟个头向边度，即系我拎住手机嘅方向，咁我就为咗啱条路咧，我自己又会自转一圈啊，起码自转两三圈先会到。 咁转下转下，有排未转到喎。 系啊， 因为香港有阵时候老实讲，因为大厦都多， 冇 错。我哋叫 cursor 嗰、个坐标咧，会成日自己喺度转噶嘛，成日 refresh 嘅。 系啊， 系 啊， 系啦， 好简单啫嘛，你但系你拿住手机啊，咁你咪个位你定咗位噶嘛， 系啊。 咁你试下啦，你向左行，一路行，你跟住个方向系啱嘅，个箭嘴咪得咯，行几步啫嘛，咁行十零步你已经知道自己行 或者 认 下条路， 系啦、 啊，因为个 cursor 佢一转嘅时候，你咪认翻条啊前面三个街口就转咗，咁你咪记住三个街口转咗咁样咯。 都会 认住条路、 其实对我嚟讲真系啲难度，因为其实我真系自从有咗 GPS 呢一样嘢咧，我先变成唔系一个路痴咯。如果冇咗佢咧，我都系一个路痴嚟噶。 系 地图更加难啊！如果系纸本，我就系分嗰啲咩东南西北嗰啲咧，哇，真系搞唔掂。所以我都系用翻 GPS 算 啦。GPS 真系好好 嘅，系有科技嘅进步， 系方便嘅， 带嚟人非常之方便。 啱， 系啊。不过唔系旧嘅，旧嘅嘢都有。 纸本都需要学识睇，都要知点睇嘅。 咁唔紧要啦，船仔做节目咪做交通嗬，唔使话。 系啊， 我想睇车地图。我做节目做得咁叻嗬。 又唔行山嗬。 行唔行山就冇。 行山最好都系点样都识得少少睇会好啲，因为对你嗰个 concept 即系路嘅 concept 长度啊，各样嘢嗰个概念。都会几好， 唔识唔识睇路唔紧要，识唔识睇路咧行山唔重要，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好，咁啊，交通有啲咩同我哋讲 咧？我讲下今日分享啲一则嘅小故事都几得意。咁咧都系讲啦，有个小妹妹咧喺落马洲站咧冲门失败，咁啊被毒留喺月台啊。咁家人咁样做你知啦，梗系被啲网民狠批啦，就 即系屋企人上 车真系要考牌，系啊。咁啊，事完咧就系咧个月台度咧就见到咧有几个人咧就跑去车门啦，跑向车门嘅方向啦。咁孭住书包个小朋友咧，男仔嚟嘅，就好犀利啊！成功就入到去啦，佢冲到入去啦，跑到最后嗰个孖边小妹妹咧就跑唔切上车， 咁闩咗门啦。 系啊，咁怀疑嗰、那个，因为个女士咧，啲人怀疑佢妈妈啦，唔会问噶嘛，怀疑佢妈妈咧就用个手臂咧就挡住个车门关门啦。但系个月台幕门咧。當然唔會同步打開，有時你擋咗，你唔好以為佢真係會開翻，未必會開翻噶嘛，冇彈開翻啦。咁個小妹妹咧，所以就仍然獨留喺月台啦。咁啊，車門咧就繼續嘗試關閉啦。咁其實除咗嗰個女士之外咧，仲有個孭住書包嘅白色衫嘅小男童啊，咁相信佢哥或者佢細佬啦，加入咧繼續用個手擋住個車門。 哇！ 咁估計咧，因為太多次咧，你擋住又開，擋住又開又閂咁樣啦，因為你太快閂，咁個小妹妹唔會衝得入嚟噶嘛，亦都好危險啦。咁之後咧，月台上咧，終於有個港鐵嘅職員咧就現身處理啦。咁佢先係咧就揮揮手咧就示意入邊月台啲人咧褪後少少啦。咁就然後個學月。跟住個月台嘅門咧就打開咗啦，個小妹妹咧就終於咧就可以順利咧就上到車啦。咁但係當時個小妹妹咧就啲人見到啦被留喺月台嗰時咧嚇到咧就好驚啦，非常之無助啦。 咁當然啦，我就好八卦啦，留意下啲網民講乜嘢啦。有啲網民就話啦：啊，點解啲父母咁自私，自己上車先呢？ 嗯、 有啲就話啦，作為大人好心帶小朋友咧，就唔好衝門啦。 係啦，聽到嘟嘟聲停低理智正呢啲口號大 聲 啦。 咁雖然呢個女士咧就好多次阻擋咗車門關閉，影響行車啊，但係啲網民咧就話：誒，都理解嘅，正常反應啊，唔通真係由得個小妹妹喺個車廂出邊咩？ 咁都冇理由擋住個門呀，又危險。 系啦，咁但系佢就咁做。 但其实你个本能反应 系啦，而家就 系会有呢 种。其实本身第一步去到谂住冲上去就已经错啦。 系啊， 咁当然，但佢就会谂我架车就嚟闩咯，我又要可能落马洲嗰边又冇咁密咧，可能佢会觉得班车 成十分钟， 系啊，等十分钟咁样又好唔想等。咁但系你都要谂下你自己咁冲自己唔啱嘅，造成咗一个唔好嘅榜样，咁亦都容易酿成危险。咁又可能真系赖低咗个小朋友喺度，咁点咧？咁你其实需要消耗嘅时间仲多。 冇錯啦，但系咧，我睇到有個網民幾好笑，佢講呢句就係話：其實呢啲事件都係發生十零秒嘅啫，點解咁快俾人可以影到嘅咧？ 咦， 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幾搞笑。 因為大家隻手咧喺月台嗰度 ，anytime 都已經係 喺個手機啦， 係拎住個手機啦， 我都得， 然後撳個掣就即刻可以。影啊嘛，而家 所以啲人就即刻影住啦，咁快脆即刻可以影到晒，所以而家咧你做所有嘢咧都即刻俾人影到， 系啊，无所遁形 啊，系啦，所以其实听到嘟嘟声咧，真系唔好充满啦。咁但系嗱，小白，我哋身为家长啊，咁、其实咧有啲睇法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嗱、我就觉得啦，家长咧就可以考虑下教小朋友，我唔知道你有冇啦。若果系分开咗，不幸分开咗两班车，咁你嘅处理方法系点咧？你会教个小朋友嗱，如果我哋走失咗嘅话，我哋系咪喺下一个站喺同一卡列车等？定是爸爸妈妈会翻转头去找你呢？嗱，呢样嘢咧，因为咧我有听你收音机啦，听多啲教小朋友啲节目啦， 亲子百分百系 系啦，咁佢都有讲，我系教定咗小朋友，如果妈咪咧真系不幸或者系入咗车门或者你唔记得咗喺出边或者点样都好啦，尤其是系因为点解会咁教咧？因为去旅行啊，去旅行咧、你唔喺香港 啊 嘛， 好易啊， 系咪先？有时小朋友你虽然话拖住佢啫，你有时意外嘢你要谂下可能会发生啊嘛，所以我系教定佢系喺同一个地方等我妈咪会翻转头揾你，你唔需要惊，唔需要怕。所以我就教定咗。咁你有冇教？ 我仔仔而家大嗰个啦，咁四年班，咁佢自己只表咧都有打电话嘅 function 嘅。咁呢个就当然又有 GPS， 又唔需要太担心啦。咁但系试过咧，就佢喺前两年嘅时候，咁有一次同佢踩单车，佢真系踩得快得滞，佢踩得快得滞，跟住佢去到好前咯。跟住佢唔見咗我啦，又唔見咗媽媽啦咁樣。跟住佢點咧？佢識得好似截的士咁截咗啲途人，唔、好意思啊！我想借一借个电话打电话俾我爸爸妈妈问下佢系边咁样。 哦， 咁、我觉得我 又 几醒目。 咁系 有 基因啊嘛，小白咁醒目，啲仔都醒目啦。 不过我觉得如果佢就算冇 GPS 嘅话、或者冇电话咧，电话当然你喺月台可以问人哋可唔可以借个电话，我想搵翻我爸爸妈妈问下佢我应该点样做。但系咧，我觉得小朋友都应该话定俾佢听，一遇到呢啲情况咧，企喺原位。我就覺得企喺原位會最好噶啦，因為你一企喺原位，港鐵職員一定會過嚟幫你啦。 冇錯， 係啦，咁港鐵職員亦都會問下你點樣可以協助到你啦。咁你就算企喺原位嘅，父母一個好恆常嘅嘢就係、喺邊度唔見咗小朋友，我就去翻嗰度揾翻先。咁你都係繼續企喺原位，其實一定會揾得翻嘅。 係啊，尤其是香港就話容易啦，係咪先咧？身處香港人嘛，但係咧外地咧教定小朋友喺邊個位走散咗嘅話咧，就喺邊個位等，咁佢就會冇咁彷徨咯。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就分享翻呢樣嘢，我覺得 係啦，啱啊，啱啊，咁都啱喎。其實即係如果你小朋友又冇 GPS， 又咩都冇，講定俾佢聽，萬一走失咗嘅、走散咗嘅，咁係你企翻原位嗰度。爸爸媽媽就會嚟揾翻你噶啦， 係啦，意外隨時會發生，你唔知咩時候會甩咗個小朋友噶嘛， 係 咪？所以穩陣啲好咯。但係咧，最緊要同大家講下啦。嗱，根據呢個港鐵附例咧，任何人咧不能夠干擾鐵路處所內同埋任何嘅車門關或者係開同關嘅，咁包括任何列車嘅車門同埋月台幕門啦。任何人違反港鐵附例第九條咧，即係違法啦，可以被罰款2000蚊 噶。 所以大家咧唔好再諗住咧去衝門啊！ 係啊， 冇錯，我明白。有時好似你咁講 啦，衝門啊，擋門啊， 得耐啲，咁耐啲你咪預翻早少少時間咯。咁同埋你拖住小朋友嘅話，真係啦，我哋啲父母比較心痛嘅，嚇好緊張小朋友咧，好危險嘅。 係咯，咁如果你即係又要衝咁樣，都唔好搭 交通工具都可以好优雅嘅。 系啊，优雅。 可以好优雅，咁啊慢慢行上去，跟住亦都唔需要挡住道门，唔系斗力噶嘛，同架车系咪？咁啊入到入去舒舒服服，咁啊入到入去啊，尽量行去车厢中间，咁啊令到更加多人可以上车，又唔使逼入去咯。 系啦，又唔使吓亲自己咯，又唔使吓亲小朋友。 冇错，冇错。啱，好，唔该晒 Dilly 嘅提醒，唔该晒。 系咁，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啦。今日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有时频密噶，咁大家记得带翻把遮啦。天气显著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喺20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间中有雨，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风势缓和，本周后期天色亦都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出面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低级度嘅水平，留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噶。 系啦，咁出面气温已经去到一字头啦，19度啦，吓咪大家留意住，着多件衫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会选择听晨光的原因，因为 KOL 系列有专家教路着衫种花行山，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有最新的交通消息，晨光大学又有汽车机械、中医学、营养学，仲可以了解香港文化风俗添。唔少得当有亲子百分百消失的地图，大助咪都会教我好多法律知识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咧嚟到7:22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亦都有船仔喺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拨通咗咧就系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啊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早晨，船仔。早晨，小白。 早晨。咁之前咧 ，Ringo 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就系精明驾驶啊。 系。 咁啊，精明驾驶嘅时候，我谂到一样嘢 ，Ringo。喂，荷包都想精明啊。系啦，我知道咧，嗱，好多时环保咧就会打一个旗号，就系环保之余，仲可以悭钱。 悭油啊。 系啦，悭油啊，即系又悭钱啊，咁啊，亦都系又环保啦。咁两者方面，唔知道作为一个驾驶者啦。在哪一方面可以着墨多啲，又做到又环保又可以悭钱呢 ？Ringo， 嗱，响香港咧，其实就如果你话讲悭油咧，就好少人去提噶，因为大家都明白咧，我哋以前用啲大 CC 嘅车咧，踩一脚油，踩一脚就已经有用咗咗，但系佢哋咧就唔系好提，但系其他国家咧悭油好重要嘅，因为佢行得远。咁但系咧，其实悭咗油咧，就好似你正话都提到。咁其實對於個環保咧又好好喎，因為點解咧？慳咗油嘅時間嘅話咧，就降低咗我哋嘅油耗。咁總括嚟講咧，就其實減咗油，其實就減咗廢氣，啱唔啱先？ 啱啱啱，冇錯。 即係話你用少咗油嘅時間，咁佢個廢氣自不然嗱一樣行咁遠，但你慳咗油，咁自不然咧、那個廢氣就少咗。 啱。 咁個廢氣少咗咧，對於環保咧就好好。咁所以喺香港咧。反為咧，我哋用咧，喂，揸架車嘅話，我哋係要環保啲、哦，咁啊多人講嘅，慳油啲、哦。就算小白你自己揸車，你都話好少提慳油嘅，但我哋用環保嘅角度咧、包括現今嘅電動車咧，好多人都好想去用環保嘅角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我哋咧其實兩者有關係，咁我哋講一講咧，環保同埋慳油咧，我哋有啲咩可以做法？首先嘅話咧，好明顯咧，小白或者船仔。你如果要慳油又要環保，第一你買架車，我成日都講嘅，要合適先得噶嘛。你如果兩個人或者加兩個小朋友，你買架七人車，買架大型啲嘅 van 仔，咁你坐得舒服，但係你慳唔慳油環唔環保先？ 梗係唔慳油啦，咁大架 嘥咗啦， 下下諗住後邊裝貨或者日日都諗住去 picnic 去旅行咩唔通？ 所以咧，首先咧，你要慳油或者環保咧，你一定要注重咧，就買架車適合你自己嘅。我之前都提過啦，一年裏面可能接一接爸爸媽媽或者有個一年可能一次嘅啫喎。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咧，你一定要合適你自己嘅車嘅。 咁當然啦，即係有一啲車型咧，你要選擇一啲環保，即係耗油量， 嗯， 即係咁大價啊，大家，但佢耗油量少啲嘅喎，咁呢啲你嘅選擇咧就好重要。 咦？喺我選擇汽車嘅時候咧 ，Ringo，我係喺個佢個 spec， 即係佢個規格上面咧，係咪有寫到明佢到底嗰個耗油量係點樣㗎？ 會嘅。 嗯。 或者咧，佢個 CC 咧，嗱，第一，你架車一樣咁大，但個 CC 大好多。 嗯。 你都明啦，就算嘅坑油始終都大食咗嘛。咁所以如果能夠買一架合適自己，好啦。另外咧，同一 CC 佢又係比較油耗少啲嘅，嗱呢啲咪即刻要選擇咯。 哦， 啱唔啱？ 啱。 好啦，第二咧就係話揸車嘅時間，小白好，船仔好，喂，點到點啦，唔好油車河啦。 系啊， 而家咧有一样系帮到我哋手嘅，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一啲电子地图啦。即系其实通常佢打出嚟咧有三个最短嘅距离， 系 最唔塞车嘅距离，或者系最可以行高速嘅距离。咁我哋一般咧就拣嘅时间最短嗱，教大家拣嘅时间三个location 都好啦， 系 佢最短嘅时间，哇，好明显啊，咁咪即系最短距离咯， 系啊。 啱唔啱？ 啱。 嗱，咁咧即系咧，我哋每次点到点，如果能够用一啲电子地图帮手，最短嘅时间，咁咧就最好啦。 哦。 咁另外咧，嗱，呢个你哋自己要留意。好多人咧就即系啊，电子地图我唔识路啫咁啊。你识路啊，你都最好拣一拣，点到点之后，边个时间最短，你用嗰个咧。你就真系环保又系悭油啦， 系， 同埋悭咗嘅时间啊，都系自己啊，生命又苦短啊，最紧要就悭埋时间啊嘛。 系啊，另外咧都有条问题想问，如果咧，譬如因为我成日，我唔知呢个系咪谬误啊？有啲人话咧，如果我成日揸短途，可能由屋企去火车站嘅啫，好近嘅，咁系咪用浪费油过我揸长途比较多嘅咧？ 嗱，全仔啱一啲啊，嗱啱一啲嘅意思嘅话咧。短途，但你唔好成日抌住油，又起步又刹车，又起步又刹车，顺住行，其实都 OK 嘅。 但系好多灯位嘅呢个，系咯，周围都系灯位嘅。 啱啦，嗱，如果你长途系咁抌油， 嗯， 唔系用一个均速，均速我之前教过大家噶， 系 通常嚟计70-80公里就叫均速， 系， 但系有啲唔系喎，100公里系咁抌住屯门公路， 嗯。 咁啊系 ，Ringo 讲个均速啊，但系如果你超过个速度咧，一样系嘥油嘅啫。 系、 哦， 所以我哋用一个平均嘅速度同埋合适呢架车嘅我哋叫 model 嘅均速咧，最悭油嘅。 系、 啊、好啦，咁除咗均速之外咧，嗱好快脆啦，我哋讲咧就入油咧，系如果有得俾你拣嘅、 嗯， 你就要入嗰个新烷值比较高啲，因为佢个爆震咧，新烷值咧即系而家我哋叫95、96、97啦吓。香港是98是最好的。 是。 爆震的意思呢就是防止车里面呢因为燃油呢就是电车电动车就没有的。油车呢就会有一些爆震呢所以揀个新值高是好。是当然每个车有不同的。大多数出厂那些呢是95、96。 是。 但是香港没得揀一定要揀最靓 ,98。但如果在內地呢、哦、你們都不要選擇薪酬值那麼低、在內地現在你知道港車北上都有機會在上面入油的 是啊是啊 那換個說話說呢都要選擇呢、最好、96、97啦、 是 啦那就香港就98 是、 這一呢、哦、簡單幾樣東西如果你養成了一個良好的駕駛的習慣好像我剛才說買適合的車、用最短的路程我哋用油方面咧，用得比較合適嘅話咧， 係 呢啲咧，對於我哋保亦都係慳油嘅作用。 明白明白，好咁啊，今日咧就同 Ringo 傾住咁多先。其實就有關於燃油嘅選擇咧，咁啊都有好多問題想問 Ringo。我哋下次再傾。唔該曬 Ringo，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曼仪会喺今朝喺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掠过，一号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上昼10:00。除非曼仪采取较为偏北嘅路径，或者以较高强度靠近广东沿岸，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就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发表讲话。习近平说20国集团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互相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互相将对方作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结合20国集团职能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习近平又说20国集团要支持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要本住战场不外日、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的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寻求政治解决之道。俄罗斯扬言一旦乌克兰基辅政权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本土，俄方反击绝不手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基辅如果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意味美国和他的附庸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战争，亦都意味冲突的本质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会以眼还眼。他说暂时不清楚所谓美国解除乌克兰使用美国长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是炒作还是官方消息，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乌克兰的西方靠山指望可以最大程度升级对俄的混合战争，以实现俄罗斯战略失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会得逞。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7:00，强烈热带风暴曼仪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曼仪以偏西方向横过南海北部，并稍为减弱，而同它相关的雨带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本港今日雨势有时较为频繁，受曼仪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偏北强风，而受地形屏蔽影响，普遍地区吹强风的机会较低。按照最新预测，曼仪会在今朝在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掠过，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上午10:00，除非曼仪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或者以较高强度靠近广东沿岸，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显著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而家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台大北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提翻你现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港铁小豪湾车厂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挤塞的。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港铁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挤塞。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对出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较为车多。睇翻隧道的情况，将军澳述竹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房，香港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汇旋处，狮隧九龙方向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系慢车，龙尾排到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咁另外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系车多。 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元洲仔一段系慢车，咁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提翻你啦，黄大仙嘅竹园道系有道路工程，竹园道去圣母医院方向近竹园体育馆以及近翠竹公园部分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西区嘅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卑路乍街近荷兰街一段嘅慢线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不单止是主场之一，更是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的舞台。无论你是运动员、工作人员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这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殷济如，我喜欢听的音乐类型是 R&B， 因为很 groovy 好听。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公众投票经已顺利完成，感谢各位乐迷支持，奖项结果公布，请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环球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万二啊，万万二啊，真系 系啊， 而家走埋添， 走噶啦，系啊，咁啊，最关心一样嘢咧，就系朝头早起身听到咧，就系话有一号戒备信号啦。咁、如果你屋企有，譬如小朋友，甚至乎幼稚园嘅，咁就继续翻学噶啦。 冇错冇错，但系有少少冻啊，纯粹觉得今朝 凉啦，系啊， 凉咗啲，凉咗啲。 都依家十九度气温，但系体感温度可能有少少唔同啊吓，即系翻到嚟直播室，我都有少少诧异，十九度唔系话，头先明明喺停车场，又翻嚟直播室嘅时候咧。 根本就是有一种冷风吹、心雷空虚的感觉。即是纯粹不关我的个人心情事，我今天心情其实挺好的。啊、但是呢就、天气方面尤其是、长者或者小朋友添下衣啦，差不多你讲真的，你来到11月19号呢、你天气都不冻返少少呢， 是啊，讲不过呢。 以前还记得真的讲真是小个小学的时候呢，还是会 穿校褛了，而家 穿羽绒的了，差不多。 哇，这样夸得就是穿羽绒。咁你 差唔多，唔係即係講緊好耐以前喎、啊，你明唔明啊？而家梗唔得啦，而家唔得啦。 可能啦，薯仔真係要行氣活血一下，多做運動。我覺得 細個都要，唔係因為我哋細個咧係要再早啲八點幾翻到學校個操場咧，係冇人嘅。 我知。 但我要坐喺度咯。 不過可能佢個學校個操場又當風啲咧， 或者冷氣凍啲啦。估計係咁樣講啦，係啊。但我記得我 虧你我受冷風吹。 我問下小白。我哋十一月嘅时候应该未着羽绒，不过嗰时就转咗冬季校服。咁我哋读男校咧，就焗住带件校褛翻去嘅，好 拎住嘅件校褛拎住嘅， 好深刻嘅个画面。朝头早咧都真系有少少冻，咁你就着一着啦。但系咧到放 lunch 嘅时候。全部人都唔會著校褸， 冇人著㗎， 真係好熱㗎。晏晝嘅時候， 甚至乎咧，又因為即係天氣改變啦，咁所以就算著校褸咧，嗰陣時學校都講咗㗎啦，校褸都係要攞㗎啦，因為呢個校服咧係想由大家即係共同去到穿著嘅。咁但係你入邊咧，可能有啲人真係都係著住短袖衫㗎。 咁、樣又得哦。 系啊， 尽量唔好俾老师发现咯，又系。我都记得系咁嘅，即系着短袖衫，但系要焗住打呔咁样。 喂，以前好似冬天有另外一条呔嘅，我记得我学校。 唔同学校唔同啦，可能就永远都系同一条。 我记得好似冬天有第二条呔， 永远都系同一条呔嘅。咁啊，但系即系睇下大家嘅穿搭啦。总之今日咧，天气就凉咗啲，有啲多云，有几阵雨添啊。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啊，咁天气咧显著较凉嘅。呢个都系天文台讲。啊，天文台琴日几靓晴，琴日同埋今日咧都正值咧天文大。潮啊，咁啊水位升得比较高啲啊，喂真系睇到咧，即系无论报章报道，以至咧系新闻片段嘅报道咧。喂，城門河啲水位都浸到上去，但係勁 啊！雖然今朝講過啦，但係都可以講下。喂，真係叫鯉魚門啦、大埔沙田啦、將軍澳啦，都有幾多地方咧有呢個情況出現？ 真係啊！我覺得啊，即係呢個水上單車啊，可以踩。係啊，咁你睇下你有冇睇到報章？ 我有，我有睇曬啊！ 佢都浸到冇半個碌嘅，三分一。 佢有啲係去到膝頭哥嘅，膝頭哥嘅位置嘅、 都誇張嘅。咁啊，嗱，無端點解講水呢一樣嘢咧？除咗水為財啊，其實咧仲想講呢個嘅。咁啊，政府咧早前咧預留咗3.5亿啦，推行啊為期24个月嘅電動渡輪先導計劃。 哦、 喂，嗱，呢個咧好值得講，因為我自己咧其實過海咧有陣時將架車都泊咗喺尖沙咀某一個商場啦，跟住就會搭渡海小輪咧過去中環嗰度嘅。尤其是早一兩年咧，我其實尖沙咀咧當財經台。跟住就半個鐘之內咧，你好過中環嗰度再開另一檔嘅嗰陣市好啊嘛，去到28000，梗係多啲嘢做啦咁樣。咁啊真係擺低咗架車搭渡輪過去咧，好方便， 係好方便， 冇錯， 真係好方便。 我都承認 咧，嗰種慢咧，突然間個渡輪好慢咧，佢真係俾到你成個人咧，唉，唞下 舒服啊！ 吃一吃先， 佢慢得嚟，其實都好快脆，就已經可以去到對面海。 但你又會，但係你有一種放咗 break 嘅感覺。 係啊，我覺得好正啊，其實。但係 多嘢睇，佢就話講，如果你坐下低嗰層，我真係有件水母嘅喎。 係啊，係啊， 火游水， 即係你會望落水下邊。 梗係會啦，係啊， 我又會望下啲樓， 或者 嗱，我就望下有咩招牌啊，即係或者即係有啲咩國企咧。呢排賣大型廣告咁樣啦，咁點解賣大型廣告呢？咁我背後好多有私有考咁樣，同埋好中意睇遊客嘅。其實搭渡海船咧，即係或者渡海小輪咧，最多咧都真係遊客嘅。晏晝 有， 譬如12:01咧，有上班族啦，但更加多就係遊客咯。咁你睇啲遊客咧，佢打卡啲 pose 咧，已經叫你可以落透半邊。 係啊， 同埋佢哋會教張凳唔識教啊，因為佢可以教兩邊嘅嘛。 係啊， 我就會同佢講啊，唔係你可以教另外一邊㗎。 幾好喎！ 佢哋有陣時咧 同人哋傾偈， 佢哋好迷惑，好即係好 confuse 咧。到底我應該為邊一邊會一陣間個風景會影得靚啲咧？ 佢有啲疑惑，係有啲疑惑，咁啊，所以咧，即係都幾有趣。今日有啲朋友又會影婚紗相咧，係啊，咁啊又好睇啊！你睇見到新郎哥同埋新娘子，即係用維港做呢個背景嘅時候影，咁可能兩個人堆砌一個心心咁樣。 因为啲摄影师咧就好唔怕尴尬噶嘛， 嗯， 因为佢要首先咧做个带动嘅角色啊 ，OK 噶，Eva 同埋 Ivan 啊做啦 ，OK 噶，系啲游客都系咁样啦，你哋可以大胆啲嘅，咁咧突然间 Ivan 同埋 Eva 咧即系作出嚟嘅名咧。个 iPhone 抱起佢老婆，但好似唔系可以咁样，好似应该咧搭渡海轮嘅时候咧，虽然你可以企喺度啦， 系啦， 但系 suppose 你都唔好唔好有啲太激嘅动作啊，咁但系唔紧要啦，结婚一世人一次，咁啊祝佢哋幸福快乐啦，系啊，咁啊至少咧即系喺架船上边咧幸幸福福咁样啊吓，好啊，讲多少少呢个电动渡轮啦，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咧头先讲到咧好中意搭渡轮，我估小白同埋船仔头先你哋都有一啲搭渡海轮嘅一啲经历。嗯、我最唔中意嗱，样样都中意啊，九点五分嘅，唯一唔中意咧，我唔系好中意闻嗰个油味啊， 哦， 好重手噶嗰、那个油味 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冇咗个油味，可能冇咁好风味。 嗱，你觉得冇咁好风味咧？因为咧，我觉得有阵时香港咧真系冇咁好风噶嘛。嗱，今日你有一号波、 嗯、 就话好风好水啫。咁、嗯、但系平时咧。好翳好熱嘅香港， 特別係夏天嘅時候，嗰、那個油煙味，嗰、那個種 係啊， 嗰種燃料嘅味道， 嗰、啊、種 加埋機房嘅熱力，係 啊， 我明白。 因為嗰種燃油咧，同我哋揸車頭先你係好好啊，同阿阿姚培啦，同阿姚培會長、葉會培會長咧，佢咧。嗰、那個我哋啲入油嗰啲油咧都冇咁大陣味噶嘛，可能我哋用嗰啲潔淨啲嘅能源啦、 哦 啊啊，我可能咧嗰啲渡輪嗰啲油咧係冇咁潔淨嗰啲能源，所以好重好重油味嘅。咁而咧一攻落嚟咧，哇真係好！ 但你就會知道自己搭緊渡輪咯， 即係你又去翻阿賭 Sir 嗰啲電影，如果有一日你俾人綁架咗蒙住咗隻眼，但你聞到渡輪味，你就會知道大概喺嗰兩三個碼頭附近。 听到啲声，听到船嘅汽笛声。 OK， 大家谂多咗啦，正常，你视力正常啊，视力正常啊嘛，你 suppose 都应该知道嗰度系边度嚟嘅。喂，讲多啲呢个电动渡轮啦，咁啊，头先讲咧，政府早前预留咗3.5亿元咧，推行为期24个月嘅电动渡轮先导计划啊吓，咁啊，全额资助咧，营办商咧建设咧4艘嘅电动渡轮啦，同埋相关嘅充电设备咁样，咁啊，依家咧即系率先啊，今个礼拜之内咧就会投入服务啊，就系、是、北角去到红磡嘅咁样。 哦，呢条 line 啊几好喎、啊，呢条线都我自己觉得 系啊，呢条线都唔错。因为你北角一落其实又系商场，你可以行街。 系啊，同埋北角嗰个码头嗰个位咧跑步几好噶， 系啊，几舒服。 你可以扮自己啊渡海跑咯，即系你喺红磡黄埔花园附近嗰啲位置跑咗一转先，跟、住你就上船啦、上船跟住就上船嘅时候 hea 五分钟到，咁、你停一停嗰、那个自己跑步个手表、或者计嗰、那个咁样计时嗰嘢，停一停佢先。跟一转眼之间咧，你已经去到北角， 去到对面海啦， 喺北角汇嗰度跑咁跑完之后，你出去翻北角咪翻北角咯，你出去天后食碗糖水咪天后食碗糖水，咁啊几好啊！ 其实游览都几好添噶，因为你过咗去北角嗰边之后咧，其实你行多两步就已经到电车路轨嗰边嘅， 系、 你又可以即系电车周围共周围玩咁样， 系啊 影相一流啊， 好系 啊，系啊，亲自落或者放狗都可以。嗱，我唔知道狗仔可唔可以搭渡轮啊吓，呢、个要帮大家 check 翻先。不过咧，纯粹。环保角度咧，可以同大家讲多啲资讯。咁啊，环保处嘅助理处长咧，咁就指出啦，咁啊，电动渡轮咧，一般咧每晚咧充电8个钟头咧，就可以全日运作噶啦。 咁、几好喎、啊！ 系同 全日运作， 系同电能车大概差唔多。 即系同我哋人一样咯，你瞓8个钟，跟住你咪做一日咯。 好好嘅比喻，好好嘅比喻。载客量咧同埋燃油船相约啊吓咁样，即系其实佢嘅载客量咧同埋普通我哋搭嗰啲燃油船咧，其实系差唔多， 差不多、 可以载到咧每一 round 咧。大概400人到啦，咁样咁啊，绝对咧系有助改善啦维港两岸嘅呢个空气质素啦，咁啊，长远咧希望达至咧碳中和咁话，咁啊非常之好啊，咁希望咧嚟紧有多啲呢一类嘅电动渡轮咧就投入服务啊吓，咁包括咧会喺观塘码头嗰度会有一条线咧又会即将去准备先噶啦，咁不过依家咧就往来北角去到红磡先，咁啊逐一去睇啦， 试咗呢条线咯， 当然啦，即系头先有一个考量，我都即刻然后咁样谂嘅，其实当如果 中環去到尖沙咀嗰個渡輪咧，都如果真係變咗電動渡輪，又好似小白話齋，好似冇乜嗰啲電油風味，可唔可以卡啦卡啦？ 我啱都想講，係咪卡啦卡啦咯？係啦，即係可能你三班，我唔知佢而家到底有幾多班係航行緊啦。咁如果你有三班嘅，咁你咪揾一架把攝入去。 咁啲變咗電子嗰啲咧，可能會變咗即係室內咁樣咧，封曬啲玻璃啊。 係啊， 唔知喎呢個 又唔同咗啦嗰種感覺。 咁我自己去感受下，體驗下， 係咯，會唔會有聲？譬如你行嘅時候， 即系做翻出嚟啊！ 系 咁，另外讲翻咧，头先阿欧有讲过话，可唔可以带宠物啦？系可以嘅，系啦。咁不过咧，大家要买到张飞嘅。 哦，买啦， 系啊，买到张飞啦。 呢啲宠物主人都系觉得自己嘅小宝贝 系咯， 好似人看待啦， 直头人嚟噶。买 张飞，咁另外咧，最好就系有条带啦，咁同埋摆喺或者摆喺笼入边都系 O K 嘅。咁啊，最好啊！渡轮公司就话强烈建议帮你嘅狗狗戴翻个口罩。 哦，唔好嘈。住其他乘客啊嘛，啱啱？咁啊，做个乖嘅乘客啦，咁啊，睇下嚟紧系咪有机会喺各个交通工具嗰度咧，都达至碳中和啦。 掠过的风景加重了别离，重聚太短。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你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某地间终于孤单。再次将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Soon, it's not a goodbye. Ooh. 迈向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又幸你我呼应。开心的哭笑声，仍为你在这边互相见证，寻回前行路径。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再一起，那用苦等一世纪。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See you soon。Not a goodbye。 月若不忘记住要找我，哪个时间都可。来日愿再见时相好像最初。高低尚有我陪伴分享更多，总可将这现况的枷锁打破。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手放开，彼此约定近期与脑海，一天再做沿途精彩。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7:54，追风冯允谦会再见的。 晨光第一线，船仔。 相信大家用一啲嘅社交媒体同对方倾下偈嘅时候咧，为咗个意思更加精准，一定会落一啲嘅表情符号嘅。咁而家咧就系用emoji 啦咁样。咁但系咧，原来我哋譬如香港或者亚洲地区用 emoji， 同埋外国嘅地区用 emoji， 佢哋个意思咧系有可能唔同嘅。 哦，咁如果文化差异上面有别嘅话咧？我哋用嘅时候，可能人哋会 get 到第二个意思喎。 冇错啦，咁啊，第一个咧，大家可以 危险喎、 啊，开一开翻大家嗰、那个通讯软件，或者睇一睇，究竟有啲咩唔同咧？嗱，第一个，首先咧，如果大家揾到食物嗰一个嘅栏目嘅话咧，你应该会见到一杯咖啡嘅。 系 啦，如果正常一杯咖啡咧，嗱呢个 emoji 就系纯粹系一个冒住烟嘅热咖啡嘅啫。咁正常我哋眼中咧就觉得佢系一杯热咖啡咯，系咪？ 系 啦，咁但系原来喺外国嘅网友，尤其是 Gen Z 嘅网友嚟讲咧，呢、這个唔系净系一杯热咖啡咁简单嘅。 系咩？ 系同我哋食花生一样意思。 食花生 系啦，即系 我哋食花生，我真系打俾几粒花生。 系啦，俾几花生，佢哋系俾一杯咖啡你嘅，系啦，即系譬如我讲下。 因为嗱，依家我哋睇啦，即时睇饮食嗰一个版面啦，其实咖啡咧。再往左手边去咧，个地下咧就系炮谷同埋花生啦。如果有得食咧，我哋就可以食炮谷同埋花生。如果香港人嚟讲咁样、 啊 哦，我以为咖啡系代表嗰、那个全球性嗰个交友软件添。 哦， 我以为啊， 唔系 啊， 咖啡附近仲有咩？有茶啊， 有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啊。 喂 ，bubble tea 都系劲喎，即系旧时你唔会成为国际语言。 系啊，而家 真系 国际 啊，而家好犀利噶，系啊。咁另外咧這个就系意思就系话嗱，我咧就喺我旁边饮我嘅咖啡，我就喺度睇下你哋做咩戏啦，咁啊，所以就系叫做围观啦，咁样有少少幽默感啊，神秘感啊，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就系花生啦，咁样。咁另外咧，大家又可以去翻嗰个 emoji 嗰度啦，又去翻咧笑哈哈嗰个位啦，即系大家心情嗰个位咧，系啦，碌一两碌咧，你应该会见到有个 emoji 咧，好嬲，哼咁样嘅，呼两啖气出嚟嘅，有两啖气。 哦，见到 喺个鼻哥窿嗰度嘅， 系 啦嗱。正常，如果系我哋谂，你哋觉得系咩意思啊？我哋谂 咯， 嗱嬲咁解啦。 但 angry 成佢打动成行都系属于嬲噶。 系啦，嗱，我哋都会正常觉得系嬲。 我又觉得佢系嬲之余加少少淘气嘅感觉呢、這个。 哦，都系少少，系咁，但系咧 就争翻啖气，哼咁样。 差唔多啦，啱喎，真係有呢个意思。係啦，嗱，原来喺外国嘅网友呢，好多人就会用呢一个 emoji 嚟表达胜利呀、或者係自豪嘅感觉，即係、睇下我几叻。我得咗啦，咁样，所以真系有呢种意思喎。 文化有啲差异吓。首先一样嘢啦，其实我用嚟用去都系嗰几个 emoji 嘅。你头先咧，你话饮食嗰啲咧，我好似咧人生之中我都未见过。原来咧饮食嗰个版面嗰度咧。有蚝喎，有生蚝， 有好多你平时冇留意啊。其实佢 我真系冇留意 好多噶， 我真系冇留意，因为你理论上唔会揿入嚟咯。 咁你唔，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因为我有时会 search， 我都会 search emoji 嘅功能噶嘛。 系、啊， 但我就会反而 search 嗰啲 sticker 咯、 哦。 即系譬如你拣咗我当蜡笔小新咁先算啦。咁你试下打蜡笔小新个中文名或者英文名，咁佢就会有啲 sticker 系关于嗰、那个。嘢嘅咯，咁我就中意用 sticker 多过用 emoji， 我自己啫，我 都 会 search 嘅咁样咯。 都系，我纯粹睇下就手边一个啦。咁另外咧，嗱，到翻隔篱嗰行啦，咁隔篱嗰行咧就系动物嚟嘅。如果大家咧一碌一碌咧，就会见到有一啲嘅海洋生物，就系有一只八爪鱼仔或者叫章鱼仔咧，其实系章鱼嚟嘅。咁如果我哋咧，你觉得系咩意思咧？ 动物啊，喂，未揾到动物，等我睇睇先。动物哦，有八爪鱼嗰只。 或者章鱼啦，其实 吓， 咁你大家觉得系咩意思咧？ 八 爪鱼同章鱼有咩分别？我想问， 生物嚟讲系有分别嘅， 生物嚟讲 系 有分别。 我唔识啊，我真系对呢啲完全一窍不通噶吓。 系啦，嗱，其实如果就咁睇咧，我哋咪就系觉得佢系一只得意嘅。 動物咯咁樣啦。咁但係咧，原來喺外國嚟講咧，因為佢哋覺得咧，呢一啲嘅八爪魚或者章魚咧，有一啲好軟嘅觸手啊。 佢就係魷魚嚟嘅。 哦，佢嗰只魷魚嚟嘅，係喎係喎， 魷魚嚟嘅。 咁我睇翻上面嗰只八爪魚啦，係嘛？咁啊，嗰只八爪魚咧， 唔係魷魚同八爪魚，我驚啲聽眾話我哋分得唔好啫。 我哋去翻嗰只八爪魚嗰度。 我見你哋都用咗一分鐘時間解釋。 冇幾廿秒啫，我哋繼續講先。 係啦，咁呢只八爪魚咧就有即係好軟軟嘅腳仔啦，啲觸手啦，咁就令到人覺得咧好温暖啊，好似攬住你咁樣啦。咁所以咧，原來喺外國 Gen Z 嘅世代嚟講咧，係代表即係我同你攬下、錫錫啊咁樣嘅意思嘅。 有趣喎呢個。 咁如果你想同你嘅愛人咧，即係表達下愛意嘅時候咧，用呢一個咧就係有即係又唔又唔係叫黐纏得嚟啦，有少少淘氣啊。咁就咁樣就會好啲。 咁啊唔好用錯，用咗只八爪魚啦嚇。 啊係啊，千祈唔好用錯。 要分開啦呢個。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嘅时间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同我哋一起跟进下咧，南美股啊升啦，咁啊转过头先同你讲多少少，咁啊同你倾下咧，恒指琴日都升150点嘅，收报咧19576点啦，咁啊全日主板成交咧就1400亿到，咁啊北水咧，咁啊吸资力度咧增加去到咧135.5亿元，不过咧数都系数指数基金，即系记得 Kenny 咧之前都有教导啊或者讲过俾我哋听啊，如果咧即系对大市。后市系睇好啲咧，但系又唔知道买咩板块好咧。咁啊，见到北水通常都系买盈富基金啊，或者买啲国指 ETF 啊，咁样咁啊，睇嚟都释出一个普嘅信号。究竟系咪咁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唔该。 好啊，咁啊，通常就有几个可能性嘅。第一可能性，头先你提到啦吓，即系基本上就如果睇翻个市场方面咧，其实就第一次嘅部署嘅話咧，好多時都會先買咗呢啲係即係指數基金先嘅，因為當佢再買一啲係大嘅成分股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個指數就會水漲船高噶嘛，咁所以佢投入咗嗰啲 ETF 嘅話咧，亦都會即係有一個係可觀嘅利潤啦，咁所以變咗就依個都係其中一個係即係方法。咁另外你見到內地方面咧，好多時 A 股市場咧嗰啲係公募基金又好啦，或者係救市又好啦，都係咧嗰個入市嗰時嘅話咧，都係做 ETF 嘅，咁咧就令到個指數上邊嘅話咧，就有個上升嘅空間喺度。咁無論如何都好啦嚇，即係其實依個都係正面嘅信號嚟嘅。咁亦都睇到咧，其實個恆指方面咧，雖然就之前我哋都提過啦，穿咗20000点嘅話咧，個走勢就弱咗啲嘅。咁但係就似乎20000点留下嘅話咧，都有一定嘅吸納嘅動力喺度嘅。咁如果而家你睇翻咧技術上嚟好計嘅話咧，就50天線啦，同埋100天平均線咧，都係集中翻喺18900啊、19800啊，同埋呢個係18600呢啲區域啦。咁所以我諗暫時都喺啲區域穿梭下先咯。 咁啊，講下其他藍籌咧都出業績啦。咁與此同時就係睇業績咧，睇下琴日小米份業績啦。咁第三季收入咧925亿啊。升咗咧，超過30%有多，創咗歷史嘅新高啊！嚇，咁嘅講緊佢哋嘅第三季收入啫，咁樣咁小米又上調咗佢哋其中一啲電能車款嘅交付目標啦，今年咧有機會衝到132000啊！嚇 ，OK， 咁交俾 Kenny 講下啦，小米份業績啊，我估好多稍有股民咧都會關心嘅，交俾你講，唔該曬。 好啊，咁就第三季上面嗰個純利就係升咗 9.8% 啦，咁就都係比原本預計方面呢就係略為係好嘅。咁另外收入方面呢就增長 30% 啦，都係比預期理想嘅。不過呢就值得留意就毛利率呢就略為跌咗啲嘅，跌咗 2.3 個百分點啦，去到 20.4% 嘅。咁就最主要呢展望啦，頭先提到就係嗰個係輸出啦，嗰個係新車交付目標呢就衝132,000嘛。咁衝132,000嘅話呢就其實係每個月平均呢就超過係10,000啦。咁呢個呢就係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啦，就係電動車方面呢就必須要超過10,000呢先至好比較容易達到個 break even point 嘅。咁呢個呢如果係即係持續性呢就係做到呢個目標嘅時間嘅話呢，咁就對電動車依範業務嚟計嘅話呢，快啲 break even 呢就會係容易做到嘅。因為大家都知道雖然小米電動車係反應好啊，咁同埋亦都帶嚟嗰個係數字方面呢都係都叫做係合交到功課嘅，同埋都係振奮嘅。但要達到呢個係賺錢嘅話咧，都有啲時間有啲距離啊。咁如果達到規模效益快啲嘅話咧，咁就容易係即係turn around 咯。 咁嗱，講開 break even 咧，咁有啲就唔止 break even 啊，仲企業個業務咧上升添啊。嗱，講下今晚美股啦，升得最誇張就係特斯拉啊嚇，咁Tesla 嘅股價咧抽高咗8%，因為咧根據咧 Bloomberg 嘅報導啊，咁美國總統當選人啊特朗普咧，咁佢嘅依家籌組緊嘅過渡團隊咧，正尋求咧放寬啊呢個自動駕駛汽車嘅法例啊，咁Autopilot 啊，究竟係咪各城各省各州喺美國嗰方面都可以放寬呢？咁如果真係咁呢，又係喺個科技世界又大躍進嚟㗎呢個。咁當然你話睇返我哋國家啦，即係譬如喺深圳都有啲試點，譬如去到屏山區，其實都有智能駕駛或者自動駕駛嘅一啲嘅車輛已經係運行之中㗎啦。咁絕對唔係稀奇事嚟嘅咁樣。OK， 咁 Kenny 交俾你講下當中嘅技術含量，以至就係往後譬如去到呢啲智能駕駛方面，咁係咪全世界都有機會放寬一啲autopilot 嘅一啲法規呢？咁我同你啦，如果第時翻工嘅時候，咪坐上架車，輸入咗個目的地，咁可能同架車講話麻煩我而家去廣播度幾多幾多號咁樣，香港電台咁啊 ，Candy 又係啊，可能翻你公司嗰邊咁樣係嘛？咁可能灣仔區咁樣，灣仔嘟嘟嘟路咁樣咁啊，咁好啦，咁係咪咁樣就得咧？咁我哋做節目都舒服好多，可能即係我哋係搭緊車，唔係揸緊車喎。到時咁交俾你講下呢個宏觀嘅面向嚟聽下好嘛？唔該。 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尤其是對 Tesla 嚟講咧，就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之前咧有段時間，大家都會覺得Tesla 方面咧個電動車嘅增長可能都會放慢嘅啦。咁即係好難再有個突破嗰個係高點嘅。咁但係就其實大家知道就馬斯克咧就肯定唔係咁簡單噶嘛，佢發展得啲嘢嘅話咧，都係可能要超越咗呢個而家大家睇嘅嘢噶嘛。咁下一步嘅話咧，就其實好明顯咧 ，Tesla 咧就嗰個智能駕駛系統咧就會成為一個好重要嘅亮點啊。因為基本上咧電動車大家都知道其實係每一部車都好多鏡頭啦，同埋亦都係每部車方面咧都係長期安即係 real time 搭住個 server 噶嘛。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就等於係好多個 sensor 喺個街行緊啫。咁所以變咗咧當你結搭建咗呢個智能駕駛系統嘅時間嘅話咧，我覺得就唔係單止係純粹就話我哋輸入佢嗰個目的係邊度，就幫你自動駕駛到佢嗰個目的地咁簡單，係好多智能嘅場景咧可以係應用到出嚟啊。即係正如好似一個點解我哋成日都講呢個係電動車咧，等於好似智能手機咁咧。智能手機出咗，好明顯大家就唔係攞嚟純粹講電話啦，就係個應用場景可以無限伸延啊。咁我覺得呢個電動車上面嘅話咧，如果搭建咗呢個自動駕駛系統嘅時間嘅話咧，就其實個場景可能多，即係伸延到咧，大家平時而家想象空間係超越咗都唔出奇咯。咁呢個就係個企業嘅價值啦，因為你投資個企業嘅話咧。如果你淨係睇翻佢當前嘅業務係咁多，就係咁多，就算即使你有一個好嘅增長嘅話咧，大家俾個valuation 咧都唔會超現實噶嘛。但如果當你有一個公司嘅業務上面咧係有無限增延嘅空間嘅時候話咧，你俾落去嘅估值咧亦都係一個超想像空間咯。 我都非常之認同啊。不過唯一就係覺得，即係頭先傾緊嘅呢一間企業咁係咪喺個 Trump Trade 入邊咁啊？好就話。揽头揽颈 ，friend 晒搭晒膊头啫，大家一齐食快餐啫，喺私人飞机。 但唔好嘅时候究竟会系点咧？嗱，我又唔够胆讲其他，但系有阵时做投资者都要平衡下风险啊。Candy， 你系咪都咁觉得啊？ 我觉得呢个就绝对系，因为啦，经济同政治，我觉得就系不可分开嘅，即系好多投资者净系我哋睇经济啊、盈利啊，但系其实唔好忘记一个政策嘅话咧，其实系会影响到嗰个行业或者嗰个公司系好深远嘅。就算你间公司本身做得几好，但系个政策唔利好你嘅话咧，咁其实都系即系得不偿失嘅。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咧，投资内地企业嘅要睇政策啦。其实讲真，我觉得投资全世界嘅企业或者行业都系咧，政策都系好非常之重要咯。 系啊，非常之认同啊。咁啊唔紧要嘅，朝头早嘅时候咧，听住晨光第一线咧，有好多咧投资嘅达人啊，投资嘅名家咧，同我哋去细心去分析啊。今个早上就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个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嘅。Kenny， 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大家好，我系阿 O， 每朝嘅晨光财经第一线，透过呢个环节咧，可以掌握到环球嘅金融资讯啊，同专家朋友一一剖析大市嘅走向，希望你早着先机。人人都达到财富自由。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朋友，当过你一秒。朋友，朋友，当了你一世。朋友，难免偶尔斗嘴不停口，怀缅情意还是浓厚。朋友，我跌痛将我营救。朋友，我抱怨听我批斗。难过我有你伸出援手，短短人生有过你都足够。无人夜半分享啤酒，分享花生都够。你笑我笑你，知道白昼不饮酸至愈口，心声得你懂得我会怕丑，别人如何明白透。若被误会做事我有错漏，始终都挺我似我藉口。寂寞里独唱，唱尽每段笑或愁，常会有你替我伴奏。玩笑有没有，眼泪有没有，生活不论好或丑，不论不醉头，仍然是知己。活对白已经心照旧，即使见面也没有，说话也没有，路怎样走，兄弟心内留，扶持在心中，日与夜也一起奋斗。生死之交，今生多么罕有，我碰伤过你已庆幸够。争争吵吵，今天彼此小气，改天约你喝酒，论情怀仍独有。但是活在现实也要接受，躲不开世态要各自走。叶叶纪念册，快乐片段里逗留，没有了你我也没有。玩笑有没有，眼泪有没有，生活不论好或丑，不论不醉头，仍然是知己。没对白已经心照旧，即使见面也没有，说话也没有，路怎样走，兄弟心内留，扶持在心中，日与夜也一起奋斗。即使解散后有默契，约定再遨游，背着年月看旧照，细味每啖酒，记住曾伴我热血，冷汗抱着流，浓烈过情侣手拖手。 生活不论好或丑，不论不聚头，仍然是自己。没对白，已经心照旧。即使见面也没有，说话也没有，路怎样走，兄弟心内留，扶持在心中，日与夜也一起奋斗，很感激劫难里，为你为我做过老友。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8:27啊，用两三分钟时间同大家讲下咧，亚洲国际博览馆啊，即将迈入20周年啦！ 哇，20啦， 可以咁耐噶啦 ！Happy birthday， 20岁！ 哇，呢个真系唔觉唔觉有20咯，原来 真系唔觉唔觉啊！嗱，问下两位拍档啊，最深刻喺呢个 Avina 入边啊，睇过边一场 show 咧，或者乜嘢嘅活动令你最？多嘅一个感触啦吓， 有最近嘅话咧，我记得系日本嘅歌手有 Ado 啦 ，Ado 系， 咁之前都有睇过，譬如 Misha、Gly、 系咯，好多日本 artist 都好中意喺亚洲博览馆嘅， 外国 artist 都系好几喜欢嘅， 几好啊！ 我都系有睇 Ado 啦、Love 咁样咯， 系啊，几好嗱、啊，我自己咧就有三个活动都好深刻嘅，第一个咧就系、是、求职活动啊。系咁咁啱咧，晏昼公司嗰阵时要摆 booth， 我真系唔知亚洲博览馆原来可以做求职会喎。 哦，吓得我 有啊有啊，佢做埋呢一类型嘅 exhibition 噶， 成日都有喎、啊。原来啲求职嘢系啊咁样。 哇，真系吓亲我，以为你要去求职，我根本冇理由嘅。 要嘅，系我都想见下工啊嘛，可能远唔过头唔大啦，系咪先？好啦，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嗰样嘢就系、是、睇咗姚基金个篮球比赛，咁啊詹士夏登啊，仲有。 系、哦， 嗰几个球员都有嚟啦。但系咧，你问到我人生入边最最最深刻咧，我就系睇王菲，即系阿嗰个王菲、啊，你知我讲边个？ 我知边个？ 唱歌嗰个王菲。咁所以，哇！我嗰阵时喺亚洲博览馆睇王菲咯，我觉得好震撼，舞台设计好夸张，好劲。哇！王菲唱歌真系好好听，即系你就算唱啲好文静嘅《但愿人长久》咁样啦，咁你都觉得哇，好深感受到王菲嗰个声音嘅deliver， 即系 嗰个 声音都有仙气啊！真 系好犀利啊！吓，真系不生难忘。咁嗱，亚洲博览馆咧迈向20年咧，咁啊嚟紧咧会有啲叫抽奖嘅活动或者庆祝活动啦，咁啊亦都咧打头阵有呢个亚博城市大抽奖噶吓，咁啊所有地区嘅人士都免费参加噶，系啊，得奖者。仲可以抽到嗰个季度亚洲博览举行嘅自选活动或者演唱会门票添， 自选、哦、 即系如果我假时间啊 ，Taylor Swift 真系嚟亚洲博览馆开 show，、你就有机会得到 Taylor Swift 系啦， 哇， 系咪好犀利？ 犀利， 详情自己上去亚洲博览馆嗰度咧，你就有机会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47人组织及参与35家计划，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1人认罪，14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2人原审裁定罪名不成立。案件今日由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判刑。案件歷時118日審訊，由法官陳慶偉、李雲騰和陳仲恆審理。4个重返證人包括35家計劃組織者歐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和參與計劃的林景南，先後在庭上作供。45个被告6月至9月分批求情，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被告在案中的角色和参与程度，设有刑期分级，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加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控方在求情阶段陈词，认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列明的刑期分级制和判刑下限适用于本案。 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攞籌旁听，法院外围一带加强保安，有着住避弹衣的反恐特勤队员在法院外围巡逻，亦都有警员带同警犬巡查。另外，剑齿虎装甲车亦都在场戒备，所有进出法庭的车辆都需要接受安检。另外，警方說因應行動關係，介乎深旺道和荔枝角道的一段東京街和附近的通州街交通會比較繁忙，呼籲市民在今早的繁忙時間避免駕車前往那區的範圍。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曼仪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本港今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偏北强风，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夜晚十点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4， 日元 154.36， 瑞士法郎 0.883， 加元 1.403， 人民币 7.238， 英镑对美元 1.268， 欧元对美元 1.059， 澳元对美元 0.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403 点，升1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12.41美元，卖出2612.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曼仪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早上八点，曼仪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曼仪继续以偏西方向横过南海北部并减弱，现在曼仪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掠过，同佢相关嘅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本港今日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受曼仪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今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偏北强风，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夜晚十点。受天文大潮、东北季候风同曼仪嘅共同影响，预料香港沿岸水位喺今晚十点至午夜时分会升得比平时高，维港的海水高度会上涨到海图基准面以上近三米，而大澳的海水高度就会上涨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1米。个别沿岸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市民请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雨，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风势缓和，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喺北大屿山公路噶，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深水角配电站对出噶，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深水角配电站对出。咁较早前全锦公路近住扶轮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啊，咁啊部分嘅行车线较早前需要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全锦公路啦，来回方向近住扶轮公园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红隧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朗山道对出。咁反方向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山道。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长沙环的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通州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现在朗天路出元朗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水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由马场至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山塘新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开始慢车，现在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山塘新村。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欣澳港铁站对出的，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小濠湾的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龙尾排到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地图冇，信用卡冇， 我哋仲唔俾带智能电话添。 OK， 行得。 电视真人 show 斗快去北美，五批人每组只拎住一张机票嘅现金，但唔准搭飞机，兼唔准碌卡，唔准碌电话。点样由太平洋边缘横越大西洋边缘，斗快从温哥华去纽芬兰省圣约翰斯， 斗快去北美，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做得到，做啲乜嘢呢？就係將最近可能你会遇到嘅难题呢就寫低，咁呢再寫埋解决嘅方法㗎嘛，搞掂咗一段心事之后呢，你就可以撕咗张纸啦。 咁如果我係作为爸爸嘅话呢，最近都会睇啦，最近又考试啦。咁如果你话小朋友亦都要面对住呢个升小学嘅，咁升小学唔系话淨係升小学嗰下难担心，係反而佢真係升到上小学嘅时候，由一间幼稚园上到小学嗰、那个 行适应 啦，接壤嗰个位到底好唔好呢，咁样衔接得好唔好呢，追唔追到个进度呢，咁而家啲咩要做呢，我諗而家呢个呢可能真係我最担心嘅、即係你上到小学嘅时候，可能有好多新嘅 syllabus 你要 pick up 返啊，有啲可能你完全冇諗过小学原来佢会读呢啲嘅，咁你而家就要去到即係多啲同佢补充返啊，咁呢一样嘢我諗係面对升小学嘅时候一个几大嘅难处，咁咪要做嘅、即係攞返阿哥嗰啲 syllabus 出嚟睇返佢小 学， 係啦讲返多啲，等佢有个印象最紧要呢、這个、 我嗰个呢就係、最近呢阿小妹毕业啦、 恭喜你喎、 多谢你呀、係啦畢業啦，行咗嚟啦，之後咧我就喺度思考我嘅難題乜嘢咧，就係、有啲空虛啊。因為之前咧你就算一路翻節目啦，咁即係一路翻學咧，其實個 schedule 幾 full 嘅。咁而家得多咗好多空閒嘅時間 喎、做運動咯、 系啦，点样去 feel 翻呢啲空闲嘅时间咧？做运动可以系一个 option 啦、啊。然后我而家咧都尝试去揾紧一啲 online 嘅 course 去睇下，咁啊学下啲完全唔关事嘅嘢嘅，即系学下啲咩 program 啊。我最近都系睇紧，我好难啊！ 即系 programming 嗰啲咁 样，系啊，即系打整曲啊，系、哦、啊，咁哇好难，我真系睇唔明啊，系啊嗰啲啦， 慢慢学习下咯，或者其实唔一定要上 course 嘅，即系完成两三本人生好想睇嘅书， 系啊， 都系几大嘅成就嚟噶。 系 啊，或者如果有即系空闲时间，即系就到时间嘅，不如出去探索下呢个世界咁样，都几好噶。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 系啦、 啊， 总之今日咧，今日嘅挑战好简单嘅啫，你想做嘅嘢。或者想克服嘅嘢，写低佢，跟住咧就攞张纸。 咦，你有冇啊？ 我啊，我暂时冇。咦， 好嘢喎！ 我上个礼拜有一个活动，系一个网球比赛嚟嘅，一半要讲普通话嘅，咁、我苦练咗好耐啦。 咦，劲、啊！ 最后都完成到，咁我觉得我已经放下心头大石。 系咯， 其实我 suppose 礼拜一二，我平时咧有啲咁强嘅挑战咧，会病嘅。咁、我又唔系好病得出嚟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已经克服咗噶啦，过咗就算啦 吓。 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迎难而上啊！挑战咧击败咗咧，就唔系挑战嚟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嘉明，关注你的身心健康，找来专家每日和我们晨光第一线不断发放。小明嘉明关注你身体健康，还有家长下排学堂，由专家关顾你的家庭关系，每日为你增添幸福感。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嘉明、 Vicky 船仔，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次次见到你都系有非常之温暖嘅笑容嘅。 系，多谢多谢。 系啊，大家其实开心最紧要嗬。 开心最紧要啊！上个星期晨光咧就讲笑啊，有一度。 系啊。 系啊，讲笑。 长寿嘅秘诀。 系啦，嗱，但我呢度咧又系讲笑，不过又好得意嘅。嗱，我由讲一个眼好干开始。 哦。 咁啊，主要咧就系长者咧就较为多啲呢个问题， 嗯、 就系因为少咗泪水嘅分泌。 系。 咁啊，佢眼系只眼咧，觉得鞋鞋地啊，好似有啲沙啊咁样，又唔系真系吹咗沙入去。 嗯。 啊，但系咧眼咧又唔系特别红嘅啫。嗱、啊，有好多原因，包括有啲叫做自体免疫嘅病征啦，会有。干眼啊，干口啊，又有同呢个关节炎有关嘅。不过我而家讲咧就唔系嗰啲嗱，通常咧除年长之外咧，譬如有食某啲药啊，去水丸啊，又或者药物医呢、這个情绪低落啊，帕金逊症咧，都会令到眼干啲嘅。 哦， 咁我哋点测眼干咧？最简单咧系眼科医生用啲 filter paper 有细张嘅，咁样照一照佢。试一摆去眼嗰度睇睇系咪好干啊？有几多泪水咁样嗱、啊？不过咧喺呢个由眼科医生做噶啦。好啦，但系咧我哋眼干啊点医啊？通常咧就滴特别嘅眼药水啦、人工泪水啦。而、家最新嗰啲系一支支好细嘅，主要入边咧就系冇呢个防腐剂，咁、啊对眼就好啲。咁啊夜晚瞓觉嘅眼干咧就搽啲即系润肤嘅眼膏啦、啊。但系咧。最近咧喺呢个中山眼科医院咧有个研究啦，咁啊佢咧吓，如果你笑一日起码笑四次，每次系五分钟，点笑啊？嗱，你知道呢个大笑粗啊 吓，系、 嘻嘻 吓，系啊，大笑而家 咁样，差唔多起码要笑三十下，喺五分钟内一日笑四次， 咁样有用噶，有帮助噶。 嗱，佢哋分两组，一组咧就系、是。笑一组咧就滴眼药水，咁啊试八个礼拜。嗱，唯一有一样嘢咧喺佢呢个实验咧，就系18至45岁。但我哋其实常见嘅咧就系长者，咁系咪一样嘅咧？咁呢啲仲要靠以后嘅证实啦。 好， 咁但系佢呢一个研究咧。咦，发觉你一日笑四次，同一日滴四次眼药水冇分别噶，咁点解咧？嗱，因为咧就系、是、我哋嘅泪腺咧就系、是、由自主神经啊交感神经啊嗰啲控制嘅。 嗯， 当你一笑嗰阵时候咧，你咧就系、是、用肚嗰度呼吸噶， 系啊，丹田， 然后呢个丹田啊咁笑嘅。 嗯， 咁另外咧你嘅呼吸。 肌肉咧就收縮啦，刺激到啊呢個所謂 autonomic system 自主神經啊、交感神經啊咁樣咧，咁啊令到咧你有淚水走出嚟嘅喎。 哦，即係笑到喊就咁嘅意思啦。 係啊，笑到喊就咁解。咁啊呢個究竟能唔得咧？啊，不過咧，我哋響應神光第一線，係啊，就係咁樣講一講呢個笑 嘅 啫。 嘅人開心啲啊，點都好啲嘅。 係啦。咁啊，我哋讲翻啲较为医学嘅嘢啦。 嗯， 最近咧就系香港大学有个几招，就讲一样嘅新嘅治疗癌症肝癌嘅一个嘢，就是、超声波组织碎化系统啦。 哦， 叫 histotripsy。 嗯， 咁呢个系乜嘢咧？又唔系热力啊，又唔系呢个有电子啊，又唔系侵入性，佢系主要咧做啲超声波。 嗯， 对准某一种嘅譬如肝癌嗰啲细胞，咁啊令到咧佢可以溶解嘅。 哦， 嗱，点解咧？嗱，佢主要咧喺呢个研究咧，就系、是、主要如果你嘅肝系有个肿瘤系细过5cm， 嗯， 系肝功能又好啊，同时咧可以咧抵受得住全身麻醉嘅，咁佢哋试啦。咁呢樣嘢係乜嘢呢？其實佢主要呢係有啲超聲波對準某一類嘅癌細胞。咁呢癌細胞啲超聲波去到呢就令到去到嗰度呢有啲好細嘅氣泡喎、令到個腫瘤入面啲細胞變咗氣泡。一有氣泡呢，呢啲不正常細胞呢就會腫起，然後呢就冧檔啦。 喺 一種有冧檔， 好似可以篤爆佢咁樣。 係啦，篤爆佢，然後佢哋咧好快脆咧就俾身體吸收啦。 咦？ 呢啲咧就係所謂一個咁嘅聲波震碎佢。 嗯。 但係咧當然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嘅。而家喺呢個香港大學咧，8月2024年咧就開始做，遲啲嘅中大都會做。 嗯。 有兩副咁嘅機器，咁啊。其实咧，佢呢个咧系好冇乜嘅副作用嘅。做呢、这个可能全部要大概4个钟头到啦、 嗯， 但系真正做嗰度咧系30几分钟嘅啫。 嗰 个喺外国、喺美国啊、欧洲嘅研究咧，佢嘅成功率咧系95%嘅。 哇、哦，好高喎、 哦！系啊，同时佢冇乜副作用，好、 嗯、 快脆就好啦，住医院1-2日就搞掂你个。肝癌嗰度啦，嗱咁、至於其他嗰啲點咧就未知啊，但係咧呢、這個咧就好多研究啊，好多實驗啊做緊，希望有個新嘅超聲波組織碎化系統咧、可以幫到肝癌嘅病人嘅，咁我哋希望咧個個都身體健康啦。 係啊，唔該曬小明。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引力带动八火星球都 接近，一转眼散失没回音。回望地球这些年，仍爱生命好相见。罗曼蒂克那么短，爱与恨循环发展。前落交叠千万年，当轨道转变，连心都不见。发觉少女看不透，你我成段飞梦，圈中千亿火星斗，随着公转消耗，神光中气温那么高，船一圈已归年岁月算够，寻觅一丝光线回旋来合拍，我将一起追到证明一切难不倒，梦与想不可以推倒，吸取宇宙智慧轻轻细数成长的苦恼，能何漫游呢？当年自转出十种挑战，红黄蓝绿绿 呢首作品咧嚟自 Lollytalk 啊，灵魂奇异点啊！ 2024年嘅11月19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今日系国际嘅世界厕所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情默默吉他，从来也是安守本分。为你所爱去伴奏，就算知你爱别人，月亮下唱歌，如情侣十分亲近，没有一下挂念我，但是我可当谁替身。弹情歌分担困扰，并未求相恋一秒，同时都失恋于一起， 最快乐了。和弦与漆黑之中哼过一句为你闪耀，自问你比我更重要，用尽我苦笑去换来你的欢笑。追问，做你的听众是我，亦满足到太入神。浪漫地痛苦，成全你乐意再强忍，为你安慰继续唱，就算不够某某动人。行程过分淡困扰，并未求相恋一秒，同时都失恋于一起最快乐了。和弦于漆黑之中哼过一句为你闪耀，自问你比我更重要，但愿细水盖过浪潮，情意即使很渺小，毫无成果不紧要，从来都终于接受，只要你需要。埋藏高声的心声，即使不会叫你感召，木吉他也要哭了，代替他替你治疗，笑一笑。后与他再约会了，并没有需要我再唱，也不紧要。 世界厕所日最早的时候是由新加坡的社会企业家在2001年创立出来的，希望用幽默的方式来去吸引大家来去注意卫生问题。到到2013年通过决议之后，联合国就正式将11月19号定为世界厕所日，提醒大家世界各地的卫生问题都是值得关注。不干净的洗手间会引致很多问题，好像是霍乱、肝炎等等的疾病。鼓励政府、不同的组织甚至是学校、企业要一起合作，教育大众关于卫生和健康的重要性，令到全世界全人类的健康都得到保障。而环保署近年亦都努力推动优质公厕计划，而大家去完洗手间之后亦都要记得洗手，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一起养成优质的鱼翅文化啦。 将近九点钟啊，转个头返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像我本分， 晨9:08，投资 O2O， 我同大家先讲下一号戒备信号都系验证生效噶，今日天气都系凉少少啊，着多件衫都系啱嘅。好，即刻咧跟上美股表现啦，美国十年期嘅国债息咧就上升，加上咧市场啊观望下任嘅美国财长人选啦吓，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跌55点啦，连跌3个交易天，标普500指数咧升23点啊，纳指升多啲啊，因为 Tesla 帮手啊嘛，拉升咧，纳斯达克指数升去111点啊，港股 ADR 咧同样升，升172点。嗱，今个礼拜咧要观望嘅市场焦点都几多啊，包括系一啲美国嘅大幅企业业绩，以至咧最重要就系睇 Nvidia 份业绩啦，因为即系全球最大嘅芯片供应商啊，究竟咧嚟紧嘅 AI 会系点啦？芯片荒究竟荒定系唔荒咧？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啊，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我哋消失的地图啦。咁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韩国文化旅游作家 Joy 喺度。早晨啊 ，Joy。 早晨，大家好。 我好耐冇见你啦 ，Joy。 好耐冇见啦，一期一回啊。 一期一回啊，人一咁日本嘅你讲嗰啲嘢。 系啊， 你明明系喺呢个韩国都已经即系住咗10年啦。 差唔多。 差唔多啦，系啊。咁有喺韩国方面嘅，譬如旅游嘅方面，梗系会邀请阿 Joy 咧介绍俾晨光嘅听众啦。 系。 好啦。你自己本身你係喺釜山嘅， 係啊，我其實旅居釜山，應該而家住咗差唔多3-4年。 哇， 係啊 ，OK 嘅咯，生活係 OK 啊，舒服啊，係啊，即係冬天夏天都比其他城市都特別舒服。 嗯，係 啊， 係 啊， 係咁啦，好啦，我哋釜山就唔講住，我哋先講另外一個地方嘅，等阿 Joyce 介紹一下韓國方面最新有啲咩。啱我哋香港人去玩嘅先。 好啦，咁而家秋風起啊嘛，咁梗係講緊一啲秋天嘅活動啦。咁秋天， 依韓國人食唔食三蛇肥咁？有冇食蛇㗎佢哋？ 啊，佢哋唔係食蛇，但係佢都會食好多啲滋補嘅食品咧，係喺秋天度做呢個養生。 人參。 人參一定有啦，跟住我哋成日人參雞啦，夏天秋天佢哋都食啦，跟住另外仲會食一啲好即係個食材比較生猛啲嘅。嘅料理，例如咩咧？鰻魚啦，係、 哦、 啦，生生猛猛嘅章魚啦，嗰啲神仙湯啦，係 神仙湯啊， 係啊，佢哋有個名叫神仙湯嘅，係啊，就係、是、有唔同嘅海鮮啦，即係最生猛嘅海鮮，加埋咧新鮮嘅章魚，同埋咧有時會加埋一隻可能佢哋嘅雞，就會煲一煲咧係有雞亦都有海鮮嘅湯。咁佢哋咧就係、是、即係都係其中一種養生嘅食品。 辣唔辣㗎？ 唔辣嘅。係啊係啊，跟住另外仲有咩咧？仲有喺釜山或者大邱都成日都會食到嘅河豚啦。其實喺福岡都成日食到。 係 啊 係。 不過大家食法有啲唔係一樣。 哦。 係啦、啊。 不過我想問多一句啫、嗯，你頭先講嗰個生嘅章魚咧，係咪就係我睇好多節目都見到？生嘅章魚就咁就咁擺入個口入邊， 係生生猛猛咁食嘅又有，但係亦都會有即係可能將生猛嘅章魚咧放落個湯度做湯品，即係整熟去做一個湯品嚟去食都有嘅，係啊，所以其實係、哦、對於韓國人嚟講係佢哋都好識食嘅，唔一定係淨係得辣。 我有聽過就係話啲章魚嗰啲鬚會啜住你個喉嚨呢啲好恐怖嘅傳說嘅喎、 哦，好、哦、多即係呢啲嘅傳聞啦。但係其實如果你食嘅時候咧，即係自己留意啲，或者可能咧韓國嘅人咧當地都會提一提你，你。唔好齋照吞，系啦，或者 唔好齋照然後吞， 系啦，即系唔好齋照 生吞， 系啦，即系唔好齋照吞，同埋咧可能有時會有啲叔叔咧都會教你，嗱你一啖生嘅章魚，佢一啖燒酒，咁就冇問題噶啦，系啦，咁你咪可能聽下佢講下，咪體驗一下咯， 體驗啊， 體驗 各處鄉村啊，各處嚟，好啦，咁我哋今日先將個focus 我哋放喺呢一個。大優先喎， 係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去睇秋葉啦，睇、銀杏啦，係咪啊？睇又要楓葉， 橙色啊，黃色嘅世界啊，係 啦。咁其實咧，成個韓國好多地方都有得睇嘅。咁、我哋有時會話啊，行山睇楓葉又有， 係 係啦。有時去一啲當地嘅一啲大嘅公園啊，都會有嘅。咁、今次特登揀大優呢個地方咧，原因係因為咧呢、這個地方咧其實係好多秋天會變色嘅樹木。嘅地方嚟嘅、而且咧最重要一個點就係咧，佢喺市區咧都可以睇到好多楓葉好靚嘅風景。 哦， 係啦，咁呢個係有原因嘅，原因係因為咧，其實可以講下咧，大邱本身係一個成個韓國嚟講咧係最熱嘅城市。係、啦，所以咧好 最熱都凍過香港好多㗎啦，咁北喎嗰度。 如果係冬天嘅話係，但係如果係夏天咧，熱起上嚟都幾係嘅， 成個韓國都會落雪噶嘛，應該係係嘛？ 其實咧，大邱同埋釜山係少落雪啲， 係咩？ 真係噶，係啊！ 我以為成個韓國都係落雪嘅，我見佢咁北。 不是的、哦、其實是大邱和釜山是比較少落雪，就算落雪呢其實都很難會有積雪咯， 嗯、 即是很難我們會見到一條街道會見到有白雪在一條街道會積雪的情況咯， 係啦、 嗯，而特別是大邱都是在全個韓國嚟講咧，都是一個比較熱的城市，因為是內盤地區嘅，幾、 哦、 面環山，有少少似其他一啲內盤的城市，例如可能四川、重慶咁樣。 哦，咁樣，哦，係 啦，咁所以其實咧，嗰個地方特別熱啦，嗰度嘅人咧食嘅嘢亦都同其他地方有啲唔一樣。咁、 嗯、 而因為呢一個原因咧，好三四十年前咧，嗰、那個市政府係想改善呢個熱島效應咧，佢哋咧就係好有計劃咁去做呢個市區嘅植樹。 嗯嗯 而他哋揀嘅樹木咧，好多時咧都會揀翻，可能例如可能會生得比較粗壯高大啲，會茂密啲嘅樹，係、嗯、啦，而 杉樹、 杉樹啦、舉樹啦，跟住銀杏啦，同埋唔同嘅特色嘅一啲嘅楓葉嘅樹嘅樹種咧，都會有種到。 哦、 所以調翻轉咧，可能過幾廿年之後咧，有時我哋會去到秋天，去到一啲市區嘅地方，例如可能有個叫國際寶藏紀念公園啊、 嗯， 甚至乎可能去達成公園啦，呢啲係市區嘅地方咧、嗯，我哋都可以見到一啲好茂密。好靚嘅楓葉嘅景色咯，係、 嗯、 啊，咁呢個我就覺得，咦？大家如果假設又去開，已經去首爾同埋釜山去好多次啦，係啦、 啊， 咁咁啱，如果想亦都睇過好多地方嘅秋葉嘅時候。咁可以揀一個其他嘅城市去遊覽嘅同時咧，都可以望到一個即係唔一樣嘅楓葉嘅風景咯。 哦，幾好喎、啊！我知道啲地方咧，佢哋都係因為想有個好嘅規劃，譬如喺個森林入邊，點解啲樹會種得咁靚嘅咧？其實嗰啲就唔係天生出嚟喺個山頭就咁靚嘅， 係 真係規劃出嚟嘅。 係啊，因為其實咧喺韓國咧，我哋去睇，無論係睇楓葉或者睇櫻花都係嘅。其實咧會有條路可以捉嘅、 啊。 打個譬如咧，如果你係去即好似啱啱所講。大邱睇楓葉啦，可以揀呢啲地方，或者可能睇下真係幾廿年前有啲特別嘅市政規劃嘅地方，佢哋揀嘅樹係有意思嘅、 嗯。 如果假設你睇櫻花咧，好多時咧你會揀河川嘅地方咧，特別會生得好多好靚嘅櫻花。 嗯， 係啦，即係可能去行嗰啲 影埋倒影啊咁樣。 係啦，同埋因為咧、哦、河川嘅地方通常都會係咧即係嗰個河川嘅地方通常咧都會係好多緩跑徑啊，或者係咩俾市民做休憩公園，好多一啲嘅小設施喺嗰度。所以同時之間咧，你會留意一下咧河川嘅兩岸咧，通常都會。種了很多很茂密的大棵的櫻花樹、 嗯 啊、而這個都是我這麼多年去做採訪或者拍照呢慢慢呢就發現了 捉到他們條路 了、啊、次次除了一些名所之外即是那些賞櫻名所之外其他有些哇一立望過去兩公里一望無盡的櫻花大道或者櫻花隧道次次都是一些河川附近的地方才會見得到的、 嗯、 我就會覺得啊，這些除了即可能未必是旅客的賞櫻的名點但這些就是可能本地人每一年可能四月的時候可能一到做運動的時候每一年都會望到同樣的櫻花景色 都漂亮啊 靚 不一定說真的為了純粹吸引旅客你自己的市民在那裡住你都開心啦、 啊。是啊是啊即是不同的季節的風景。 是啦啱啱。好那如果你說要在大邱那裡秋天的時候要賞下這個楓葉即是紅葉啦、 嗯、 有些什麼特別的方法呢 是啦、啊、除了看之外呢大家都現在很喜歡影相的嘛很喜歡打卡的嘛。是啦、啊、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經是試過即是體驗傳統韓服或者生活韓服。但在大邱這個地方呢其實呢還有一些地方是可以體驗另一個時期的韓國的服裝的。 是。 是啦、啊、就是開化時期的服裝 是比較是什麼時期呢、 這個時期呢其實呢就是、當時呢西方的文化、日佔時期日本的文化和當時朝鮮的文化呢是、混合在一起的一個時期來的、 哦、 某一個時期我們有時看某一些韓劇都會見到的、 嗯嗯、 而且大家在、如果是去韓國益善洞呢之前呢都會有一個熱潮呢就是大家呢去裝扮是開化時期的那些西式、即近西式的一些服裝去做、 嗯 即這個去體驗 的、嗯、 所以呢其實如果去到大邱又有紅葉啦、 嗯、 跟住之後也都做一個特別的服裝的體驗啦即租那個特別的韓服或者特別的服裝可以去出去行街啦、 啊、 再加上那裡附近是很多古蹟的、 嗯 是啊、即可能不同的博物館或者可能舊的銀行的那些的本身的古蹟都在那裡啦、 嗯、 那你這樣打卡呢就非常之一流你打那張卡那張照片一看就知道自己曾經是幾時、嗯、是不是去過哪裡 哇 啲玩法都幾好喎。 係啊，有啲唔同啲啊嘛，即係大家啊著個傳統嘅韓服，去個景福宮或者德壽宮，咁又係一個玩法。 係咪有好多鋪頭支援我哋？譬如旅客嘅我去咁，有啲鋪頭就話你想呢一類型嘅衫嘅，你就喺呢一類型嘅鋪頭嗰度就揾到嗰啲 cosplay 咁樣。 係啊，其實喺附近同埋有一啲嘅鋪頭咧，佢係比較已經係開得即係好純熟呢個嘅程序咧，佢係可能係二樓就係租借嗰個服裝，一樓其實就係一間 cafe 咯。 哦，哇！咁你可以喺個 cafe 嗰度著住嗰啲衫，繼續飲埋咖啡都得。 係啊，本身佢間 cafe 都係好有好古色、好復古色嘅，即係都係嗰啲即係木板啊、紅磚牆啊。你就咁喺個 cafe 裡面咧去打卡影相，或者可能係即係少少休息一下咧，都可以影到好多相，或者都有另外一種玩法咯。 哇！正喎呢個，咁佢哋紅葉嘅話就即係上楓葉就都係飲酒。食啲傳統嘅食物咁樣嘅， 而家好 casual 噶啦，即係大家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有啲人都會中意咧，係買少少嘢，跟住去嗰啲公園嗰度咧做野餐咯。咁、因為你見其實韓國都好多地方都好多咖啡廳啦， 係啊係啊，係 啦，好多外賣店啊，甚至乎就算你外賣咧，都可以包到好靚噶嘛。 係啊， 你簡單去個可能12元店或者10元店咧，都可以買到個好簡單嘅嗰啲嘅野餐嘅席。所以其實咧，嗰個你需要去突然之間忽發奇想想去野餐咧，嗰個成本咧唔係太高嘅啫。 哦，咁大家喺大休啊，咁啊亦都可以試一試呢啲上紅葉嘅方法啦。唔該曬 Joyce，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相信大家一定有经历过自己部电话突然间冇电嘅问题。随住数位产品越嚟越性能强，佢哋嘅电量好似越嚟越难喂饱。不过而家有一种新嘅技术出现咗，可能可以帮大家解决到呢一个问题。佢个名就叫做皮肤充电技术啦。呢一种技术就系由卡内基美隆大学三位嘅研究人员开发，而佢个名就叫做 Power Over Skin， 可以透过人体内部嘅射频能量为全身穿戴式嘅装置供电，好有可能就可以解决到当代人类对于电量嘅庞大需求。咁不过呢一项技术究竟系点样用嘅呢？首先，研究人员就会将一种单一嘅穿戴式发射器，即系好似一块好细嘅电路板咁样，摆喺你个身上面，之后就可以接驳唔同好细个而且系冇电池嘅穿戴设备，帮佢提供电力。例如可以分布喺全身唔同嘅部位，好似系戒指、耳环、扩增实境 AR 眼镜等等。佢可以透过人体传导电力，唔需要直接接触或者系依靠电线嚟连接。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嘅人体可以变成一个复杂嘅 RC 电路，而 Power Over Skin 嘅技术就以人体作为传导嘅介质，利用人体嘅电容性，透过一啲嘅射频喺皮肤嘅表面传导能量，实现从头到脚远距离嘅电力输送。而且佢已经通过咗一系列嘅测试，例如系用唔同嘅传输距离、穿透衣物嘅传输实验等等。而且在整个实验的过程里面，研究人员亦都可以用 Power Over Skin 的技术驱动了一台细型的计算机和 XR 装置，证明了穿戴式的电子设备可能有机会摆脱到传统的电源限制，令到我们现在用得它更加轻便和舒服。不过现在目前的皮肤充电技术仍然很难大规模应用在实际的产品里面，因为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面都会受到其他电池的干扰影响，而且如果电极和皮肤频密接触的话，可能会令到我们的皮肤过敏等等的健康问题。大家不妨听到一件事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张雅传 Lindom Game Lindom Game Game Start 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 Together。 继续 up 下次 up 下次啊，有 Rosé 同埋 Bruno Mars 嘅作品啊，呢、這个时间咧一齐听一下呢个追踪31。 晨光追踪31。 星期二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7:45咧，又见到有场波、哦。 冇错，港台电视32现场独家直播呢一个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啊，咁就中国对日本，哇呢场瞩目盛事啊，咁啊中国队咧即系之前我哋最初呢一个小组赛咧就战绩麻麻地啦，咁啊爬爬咧去到小组第四名喎。嗱，讲翻个榜嘅形势先， 系 而家今晚嘅对手日本队咧就系、是、个榜首嚟嘅，咁啊中国队第四，咁呢一组里边咧六支球队咧头两名可以直接进。吸去到世界杯嗰个分组赛啦，咁、但系第三同第四位咧就会可以晋级去到呢个第四圈。而家踢紧嘅系第三圈 C 组第六场，剩翻几场波。今晚如果中国队真系赢到日本或者将得到一啲分数嘅话咧，对我哋晋级落去世界杯继续落去呢条路咧就大大嘅希望。咁啊，希望今晚中国队一齐为佢加油打气啦，咁啊攞啲分数踢出咧场好波出嚟。大家记得今晚港台电视32晚上。7:45有呢一个中国队对日本队啊， 冇错，一齐咧去支持国家队啊！咁去到晚上8:00嘅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今集会讲啲咩食物呢？ 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讲翻咧，种近排咧即系天气开始转冻啊嘛，咁转冻咧我就系好中意嘅，就会食羊啊！ 哦，系啊，会食完真系暖粒粒噶， 系同埋好味啦，唔好讲暖暖，起码真系好味，好味啦！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咧。食羊大家都是即系话滋补啊嘛，驱寒啊嘛，咁究竟背后嗰个营养系点样咧？即系点解真系食咗羊，我会觉得暖粒粒嘅咧？今集听阿专家点讲啦。另外啦，我哋食开喺香港食啲羊肉咧，通常一系就外地进口啦，一系就内地嚟嘅羊肉啦。啊，但系唔讲唔知啦，原来香港咧只有农场咧出产呢个黑山羊，本地黑山羊。 嗯。 咁啊，节目咧会带大家去到拜访下咧嗰、那个饲养场啊，嗰度咧原来有数以百计嘅黑山。大家今晚可以睇住节目，一齐睇下呢啲羊咩咩入去我哋个肚之前啊，嗰个生活习性系点样嘅？即系你食啲乜，你都要知道。 我咁样睇完会唔会唔舍得食噶？ 咁都系一种好事嚟嘅， 对佢嚟讲有一种好事啊嘛。 但系睇节目真系一种好事啊！咁希望大家唔好听我讲睇啊嘛，监制闹我。咁啊，呢个节目咧最后啦，亦都会咧请嚟呢个星级嘅名厨啦，咁啊 Mabel 啦。同大家教一下大家做一个皇冠咁嘅造型嘅柠檬腐乳皇冠羊架，最紧要啦，有啲朋友觉得羊咧好羊，好多臊味唔食嘅，咁啊佢会教大家点样去除嗰种羊臊味，但系咧又有翻嗰种羊嘅美味，嗰种鲜嫩嘅口感。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学下点样煮呢个羊架咧，记得今晚8:00，港台电视31啊，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记得留意啊。 阿祥，我听到咧，我相信我同你都系同道中人啊，都系唔怕羊嗰种骚味噶啦，系嘛？ 我系啊，我唔知唔怕，我成日中意添， 所以就 骚啲仲好。 系啊， 我身边啲人有好多时都受唔到嘅，咁啊，但系羊咧，即系如果羊腩煲嚟讲咧， 正啊， 即系一班人先食到噶嘛。 哦，系啊，一个点食啊？ 系啦，咁啊，但系我身边嗰啲屋企人唔系个个人都食得咁骚嘅，即系所以好闹搞啊。但系我应该要约你一齐食。 系啊，应该一齐食啊！我都系觉得你食羊唔骚咧，咁嗰个就唔系羊嚟噶啦。 希望今集嗰个节目咧，话阿厨师 Mabel 教大家去羊骚味啊嘛，咁又但系又 keep 翻嗰种羊嘅好味啊嘛，咁啊希望我哋都可以学到嘢，喺屋企自己食到啦。 系啦，亦都希望屋企人起码冇咁抗拒一齐食啦。始终羊咧真系保暖噶嘛，而家冬天又嚟啦，咁啊一齐食羊咧又可以大家冇咁冻，一齐过个美好嘅冬天啊！好，去到晚上10:30嘅斗快去北美啊！今集咧已经讲到佢哋去到边度咧？ 嗱，今集咧呢、這个真人 show 咧就去到加拿大最大人口密集最紧要嘅省份，就系呢个魁北克省。咁啊，话说之前咧，我哋睇过咁多集咧，佢哋都系去啲荒山野岭噶嘛，即系上一集佢哋去到埋嗰啲入咗北圈噶嘛。咁嗰啲交通咧极度唔方便，冇公共交通工具嘅，要即系自己租车啦，要顺风车啦，爬艇都试过。嗱，今集咧啊调翻转。佢哋入翻去大城市，入翻醒。今集系佢哋去过咁多个分途站里边咧，佢哋可以选择住宿同埋交通最多嘅一次。 但是你话咁易玩咗好多啦，但偏偏佢哋嚟到呢一刻咧，入咗大城市咧，住宿费、交通费好贵嘅，而佢哋嘅旅费使到七七八八啦。咁究竟佢哋要选择啦？佢哋继续用行路又好，打工又好，嗱咁啊慢啲，但系咁啊平啲，咁啊可以支持到余下嘅旅程。定系咧真系要搭车，甚至乎搭的士争嗰个第一名咧？嗱，咁啊今晚一齐睇下佢哋点样挣扎，点样选择，因为真系有唔同人有唔同拣法，亦都可以咧从个效果睇下佢哋咧呢个赌啱咗啊！咁啊，我都好中意睇呢个节目，好紧张嘅一个真人 show 比赛。咁啊，大家记得留意今晚10:30港台电视31嘅斗快去北美啊！ 所以有时话咧，选择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系咧， 通常咧，你人咧， 即系觉得人哋嗰个选择好啲。 系啊，即系可能或者你得一两个选择拣咧，你就拣到 A 同 B 啦。但系有三个选择甚至五个选择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个个选择都几好，我要拣边个好咧？拣完呢个又后悔。系啦，咁我可以睇埋呢一个斗法去北美咧，又系俾佢哋睇下，究竟佢哋点样拣咧？究竟佢哋会拣系搭乜嘢车？究竟住咩地方咧？咁啊，呢个咁刺激嘅比赛咧，记得大家都要一齐睇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47人组织同参与35+计划，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1人认罪，14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2人原审裁定罪名不成立。案件今日由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判刑。案件历时118日审讯，由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4个重返证人包括35+计划组织者欧诺轩、赵家贤、钟锦麟和参与计划的林景南，先后在庭上作供。45个被告6月至9月分批求情，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被告在案中的角色和参与程度，设有刑期分级，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加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控方在求情阶段陈词，认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列明的刑期分级制和判刑下限适用于本案。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裸丑旁听，法院外围一带加强保安，有着避弹衣的反恐特勤队员在法院外围巡逻，亦都有警员带同警犬巡查。另外剑齿虎装甲车亦都在场戒备，所有进出法庭的车辆都需要接受安检。另外，警方话因应行动关系，介乎深旺道同埋荔枝角道嘅一段东京街同埋附近嘅通州街，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喺今朝嘅繁忙时间避免揸车前往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里约热内卢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传媒报道，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关系正是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定期接触证明了这一点。喀山会晤之后，两人明确双方面临的任务，所有这些符合两国关系是所有这些符合两国利益，有助于两国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增长。拉夫罗夫说，两个大国平等互利合作模式对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有吸引力，强调这样体现在金砖国家的活动中。他感谢中国对俄罗斯担任轮值主席国所给予的协助，他们将继续在包括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及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还有联合国和他的安理会在内的所有其他平台上，以同样的方式协调行动。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风暴曼仪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雨，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风势缓和，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52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7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7元，升2.8；小米集团28.6，跌2毫；阿里巴巴86.75，升4.5；美团170.4，升4；友邦保险57.85，升8.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9.64，升4.8；携程集团503.5，系啱啱转咗504元，升25.8。中海油17.34，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54.04，瑞士法郎0.883，加元1.402，人民币7.23，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8264点，升43点。港金报2425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614.32美元，卖出26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台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控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咁至于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交口位置，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海丽村一带系车多噶。西隧九龙方向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现时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系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系车多，咁龙尾就排到近城市花园。就系、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排到去近城市花园。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繁忙，龙尾喺告士打到近百德新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临时街停车场慢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近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龙翔道荃湾方向，龙翔道系去观塘方向，现时近狮子山隧道口系车多，龙尾排到近风力楼。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狮隧口系车多，龙尾喺风力楼。咁至于较前位置，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桥面系慢车噶，龙尾就排到去近龙盘苑。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位车多，龙尾就排到近福亨村。咁另外环保署提醒你，4.0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 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今晚9:35，港台电视31。 我是 Andy Stiping 的 JKY， 我喜欢听的音乐类型是摇滚音乐，因为小时候很不开心的时候是摇滚音乐令到我开心翻。摇滚音乐其实就是一种爱的体验，可以感染很多人。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公众投票经已顺利完成，感谢各位乐迷支持，奖项结果公布，请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黄昏6:00至8:00环球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哟，今日有车可，车你周围食好嘢。 B B， 你真系识食啦。 我唔知识食啊，仲识珍惜食水添啊。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阿 N， 平时大家揸车买完餸回去洗嘢的时候都不要长开水喉，而且还可以攞埋洗菜水、洗米水来淋花添。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1的早上呢，咁我哋亦都有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不过呢，今日呢佢就係投稿㗎喎。 哦， 係呀，特登呢就 message 我哋，就話好想同佢媽媽讲一声生日快乐嘅、哦。 晨光 Morning 信嚟㗎喎，呢个係。 係呀，晨光 Morning 信嚟嘅。咁啊，读下俾大家听啦。咁样，亲爱嘅媽媽，今日呢係你嘅生日嚟嘅。我想藉住呢一个机会表达我对你嘅爱同埋感激。你喺我生命入面呢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人。无论是辛苦咁样工作啦，定系无私嘅奉献咧，你都为我哋嘅屋企付出咗好多。咁所以喺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入边，我好希望你可以感受到我嘅爱啊！希望你生日充满快乐，未来嘅岁月亦都更加美好。我爱你，祝你生日快乐，妈妈咁样噶嘛，系幼仔点俾佢妈妈嘅。 好 sweet 喎，呢个点唱啊吓！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一个 孝 顺渠道就唔常开放，通常我哋都接听众朋友电话， 谂住倾下偈啊嘛， 见佢咁有心， 系啊，真系有心啊！ 所以又点俾妈妈，忍唔住啦！主持人们咧， 冇错， 一致通过。 除咗孝感动天之外，孝感动到个主持人， 冇错， 一致通过。要讲出嚟啦， 冇错， 将呢个咧爱妈妈嘅正能量咧都透过第二电波发放开去啦。听众朋友叫幼仔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祝佢妈咪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咁另外亦都话到咧，佢妈妈咧原来好中意黎明噶，系啊， 我爱黎明，正所谓。我都系， 苏苏苏吉斯 嗱，咁啊，主持人啊，拣嚟呢首作品啊，既然你妈妈咁顾家，咁啊，拣嚟黎明嘅顾家俾你听下啦。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韩国餐咧，其中一个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咧，就系咩锅咩锅啦。 哦，系啊， 系部队锅啊。 系啊， 喂，我都今日有啲寒风，因为头先听你咧，做旅游 啊， 旅游嗰、那个， 啲人以为你食字食嗰个韩国。 唔系唔系，我好单纯嘅啫。头先咧，我一路听你嘅环节，就同韩游达人阿 Joyce 讲大邱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啊，系 真 系好嘢佢。你啲时间十一月咧去南韩系几好啊，即系好似都几多嘢食。你又開始凍凍地，開始對啲鍋物啊，或者有啲人心雞湯啊，咁可以試試諗諗啦。 人心雞湯有段時間我都好中意，真係煲呢一個人心雞湯，係咁喺度扯呢一個韓式嘅。 咁你係咪真係有人心喺入邊㗎？ 梗係買佢啲現成嗰啲啦， 係咪？封劍遊人嘅啫，吊下味嘅啫。 我諗住話，喂，如果真係有人心去入邊，可唔可以邀請我去你屋企食咧？咁樣哦， 入邊嗰啲可能都係人心嚟嘅，不過人心嘅價格㗎，即係唔同。 是 有好多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品种啦，呢啲即系听众朋友自己拣啦。 嗰啲千年人参唔通摆埋入去嗰啲煲煲入边咩？咁啊，梗系第二样嘢嚟噶啦。好啦，今日整呢一个煲咧，咁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都几特别嘅，无水锅 哦，无 水锅咁啊，但系都系可以做到嗰啲，譬如系韩式嗰啲。煲嘅，即系肉啊，有菜啊 ，kimchi 嗰啲煲啊，咁其实做法都非常之简单。点解你唔真系唔需要落水，真系一滴水都唔使落，咁但系已经可以煮咗出嚟嘅。 系 嗰个巧妙嘅位咧，就在于我哋用啲乜嘢嘅材料啦、 哦。 好啦，第一样最重要嘅材料咧就系芽菜。 哦， 明晒啦，即刻冇错啦。咁啊，芽菜咧，我自己都会落大量嘅芽菜。你唔想搣呢一个芽菜根，或者你想食埋芽菜根咧， 好似琴日咁样啦，好似琴日咁样，你讲金菇嘅时候，你就攞个食指剪走佢，或者攞个菜刀剁走佢咁样。 系啦，芽菜根系搣嘅，咁啊如果你系唔想搣嘅，咁啊直接买银牙啦。 系啦， 系啦，银牙咁样系啦。咁有啲朋友就我有听过噶，有啲就话你个根你梗系食埋啦。是好有營養的個根咁樣，咁我都有聽過，咁你自己喜歡啦。好啦，咁準備咗啲芽菜之後啦，咁啊喺揾一個咧就是、你平時炒餸嗰啲煲啦，咁可以冚實個蓋嘅。跟住你咧就將大量嘅芽菜咧就放喺度鋪咗個底先，鋪咗個底，咁你就明白其實芽菜佢本身都好高水分嘅，咁、 啊、 所以根本就唔需要咧就自己再另外加水。好啦，咁你落咗呢個芽菜之後，準備多幾樣嘢，包括咧就係葱啦，以及咧就係呢一個嘅韭菜。好啦，咁我先会用韭菜咧，就剪到佢大概或者 cut 到佢咧几长到咧，就好似一只手指咁长咁啊、 嗯。 通常咧一 cut 嘅话咧，呢一类譬如日韩嘅菜式咧，都好容易就会用呢一个嘅长度去做一个单位嘅。咁你就 cut 完之后，你就先再芽菜，跟住再铺一层嘅韭菜喺度，或者喺呢个时候你可以落埋啲葱啦。咁啊，一半嘅葱就先放咗入去先。好啦，然后咧你就将嗰啲肉咧，即系我哋会因为呢个煲咧系买嗰啲五花腩嗰啲肉噶。咁你已經就切到好薄一片片，即係韓式嗰種嘅食法。咁啊鋪喺上面啦，鋪到滿曬嘅。咁啊靚唔靚咧，視乎你個鋪工啦，唔係刀工，係鋪工啦。有啲朋友咧就中意鋪到佢咧係一朵花咁樣嘅。有啲朋友咧就中意鋪到佢咧係好似一個海浪咁樣嘅。咁啊適隨轉變，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發揮你自己嘅創意啦、嗯。 都幾雅致喎，咁樣可以 雅致啊， 做下呢啲嘢。 係啊，因為咧餸咧即係呢啲菜式咧，當你上台嘅時候。如果是岩岩沉沉的话呢是会扣分的。咁、如果你都整得靓的时候呢的而且确呢食的时候那个食客呢是会令到对那个餸呢会印象分高咗呢点都会觉得好食咗嘅。咁、你觉得好重要。咁所以譬如有啲朋友佢熟悉厨艺嘅话呢喺佢自己上碟嘅时候都一样会整返靓佢。好啦。咁跟住就是其中一样就是韩式最重要嘅嘢呢先可以就将一啲嘅 kimchi 呢咁你买嗰啲一啱返嚟你自己睇下边隻牌子你鍾意啦。买一啱返嚟跟住呢就都唔需要完完全全铺晒嗰啲铺晒面嘅。因为剛才嗰个五花腩嘅肉呢已经铺咗喺度啦。假如我由中间开始铺 五花腩已經鋪到一個旋轉咁樣一圈咁樣嘅，鋪得好靚啦。咁嗰一個嘅叫做kimchi 咧，大概就鋪滿咗佢中間嘅位置，或者左右兩邊又再鋪咗佢，可以一行咁樣鋪。咁其實都已經夠，因為 kimchi 咧個味道都幾濃嘅，係啦。咁如果你真係鋪得滿得滯嘅話咧，咁啊有機會會濃得滯啊嚇。好啦，咁你鋪到佢一行咁樣啦，跟住再喺上面咧，就再將嗰啲已經就入 cut 得好靚嘅紫菜咧，又唔係紫菜，係韭菜，又再放喺上面鋪一搭咁一行咁啊擺曬落去，又係擺得靚靚地嘅。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差唔多完結嘅咯，亦都要記住落埋呢一個嘅醬油啦，亦都要準備埋啲白芝麻啦，咁喺上面可以撒面啦。咁呢個咧。白芝麻就後期先再上去都得嘅，咁你就冚蓋，然後咧就煮佢啦。咁卜，咁因為個芽菜不斷出水啦，咁喺度煮嘅時候咧就發覺佢真係咧好多蒸氣會拱緊上嚟嘅，咁啊啱噶啦。咁大概咧你望到啲肉啊，佢哋都已經咧就係熟曬啦，嗰啲豬肉咧都已經肥腩肉咧都已經熟曬嘅話咧，咁就真係代表咧佢入邊都已經熟透啦。熟透嘅時候開蓋，哇！嗰、那個味道咧都已經爆出嚟， 哇！真係 揀埋呢個芝麻上去， 幾正啊！船仔 係啊， 可能咧今朝 你話我正添， 你都正，你都正，你好啦，又正啦，又慳家啦，又啱啱畢到業啦， 係冇得大使啫。 我好驚你畢到業㗎，你連畢業都畢埋咧，我覺得你人生勝利組嚟㗎啦。 不過真係都擔心佢畢唔到業。 係啊，你只要做到呢樣嘢咧，你人生有個 checklist 嘅。不過我想話頭先小白形容又好啦，佢教又好啦，哇！我覺得都可以。朝头早试试佢喎， 系啊，喂，煲好一个两粒米饭啊，然后同埋呢一个叫做韩式嘅坚持煲咧一齐食嘅话咧，你呢一个天凉凉地食落真系正啊！ 我的享乐时代。 咁享乐时代咧，当然就系带大家去一下地方，揾下啲唔同地方有啲咩睇啦咁样。咁原来咧喺下个月咧有一个展览咧，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急去睇睇嘅。咁喺边度咧？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咁就喺下个月嘅18号咧，就会推出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展览。而呢个展览咧，真系我都几有兴趣嘅，就系乜嘢咧？17、18世纪嘅中法文化交流。 哦， 即系佢会出展展现咗一啲咧，可能系一个中国式嘅陶瓷，咁但系原来系法国制造嘅，讲紧系17、18世纪， 嗯， 即系成件事咧好 amazing 嘅，你会觉得 系 嗰阵时啊， 系同埋即系可以翻我哋祖国嘅故宫啦，仲可以展出，你都知道。好多時候啲國寶咧都真係嘅，即係有時睇啲網紅又好，有啲即係以前嘅資深演員又好啊，即係國寶有陣時都會流去其他國家嘅博物館嗰度。咁、 啊、 但係你而家可以 come back 喎，我覺得都幾正啊！ 翻來咯， 係可以大家又可以欣賞一下，同埋嗰陣時我印象之中中法交流都幾多嘅，商貿都幾頻繁嘅。 係17、18世紀，即係幾時咧？如果講翻就係大概康熙啊、乾隆嗰個年代嚟嘅。系啦，咁有啲乜嘢嘅一啲馆藏咧，其实咧系会展示咗北京故宫同埋巴黎凡尔赛宫接近150件嘅馆藏嘅，就非常之多啊吓。咁其中一件咧非常之出色嘅咧，就我头先提到噶啦，就系呢个乾隆府画珐琅菊花文壶。嗱、其实佢系一个茶壶嚟嘅，咁上面咧其实系好靓啦，有啲菊花嘅纹啦，就系、是其实系中式嘅风格嚟嘅。咁、过往咧原来系广东咧进贡俾清朝嘅一啲嘅器物嚟嘅、 哦，即系南向北噶 进贡。 嗱咁、但系本身你睇到呢一个嘅茶壶咧，其实真系非常之中式啦，古色古香啦咁样。咁但系点不知咧，原来喺佢个底部咧发现咗，原来佢系法国有个工匠，知名工匠署名。系啦，佢个名咧，我法文我唔系好识读啊吓，咁但系咧证实咗，原来呢个茶壶咧系法国制造，之后广东咧唔知点解拎到呢一个茶壶之后咧进贡翻俾清朝。 其实本身咧即系广州 水路啦， 系啦水路啦，即系广州 水师都好出名啊， 系同埋法国都好多嘅一啲合作啊，同埋往来嘅一啲。頻繁，你印象之中咧，其實睇好多我哋成長之中嘅電視劇啦，即係關於清朝嘅咧，都係咧，即係話啊呢啲嘢咧就係法蘭西嘅，唔知咩 啦， 呢個咧好深入民心。你舊時細個 又法蘭西大不列顛， 係啦，譬如你睇嗰啲即係宋世傑啊嗰啲啊，即係或者即係嗰幾個啊方唐鏡啊嗰啲年代咧，即係特別多呢啲噶嘛，即係我唔知係故事虛構定係 眼蒙咧。 就戴眼镜， 咁都会有个钟有只雀咁样噶嘛。 即系一系就戴翻嚟啲，一系就翻西啊，即系引进嘅咁样啊嘛，类似系咁啊吓。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咧，就系重点展品嘅，就系凡尔赛宫嘅馆藏，叫做花鸟纹银壶咁样。咁呢个银壶咧，望落咧就真系全部都系银色噶啦。咁但系咧，亦系边一度进贡嘅咧？就系本身咧，原来咧呢一个系由广东。就为海外市场嚟制作嘅，之后咧就系而家嘅泰国啦，即系以前嘅暹罗咧就系进贡俾路易十四， 外汇嚟嘅呢个系， 今次呢个就外汇啦， 犀利 啊，犀利啊，佢系无论系点样。互通都好咧，佢都系有嘅。 去暹罗先好嘢喎，呢个。 去暹罗再俾路易十四 咯，即 系嗰个商贸嘅往来， 呢条路真系 几咁有趣味。 而且咧，嗱，好得意嘅呢一个，佢仲有用一啲多媒体嘅装置咧，去呈现咗乜嘢咧？喺1688年嘅时候，原来路易十四咧曾经啊写过封信俾康熙嘅。 喂， 咁但系呢一封信咧，康熙原来系收唔到嘅。 系。 即系总之剪 记失咗 嘅。记失咗嘅，咁但系佢就会用一个多媒体装置咧。去写翻，系用一个古法语嚟撰写嘅，写住你最亲爱之好友路易嘅落款。 搵完麻烦俾康熙听先。 系啊，康熙喺边啊？ 路易十四啊，本身同我好 friend 嘅。 系咩？哦，系啊。 佢喺我屋企添啊，直情有几支摆咗喺度。唔系呢个纯粹讲笑啫。好啊，继续开心啊，最后有丰收快活人。